翻到嚟， 大家好啊！ 大家好， 好又到怒汉推歌嘅时候，咁咧啱啱咧我就先至赶得切咧，就整起嗰张 post 张吹鸡相喺个 page 度啦。咁就因为咧，阿 Terry 咧就事忙啦，咁佢亦都有要出埠做嘢啊。咁变咗咧，佢都要十一月到先可以回归得翻嚟做节目嘅。咁所以咧，暂时咧。今日咧就係呢個由呢個周 Lens 啊， 係啦，周 Lens 添， 係啦，就周 Lens 咧去做誒充當呢個怒漢啦，就推歌啦， 冇問題啦，不嬲都好憤怒嘅真係， 不嬲都好憤怒嘅， 嬲呢樣嘢都選完都冇停過係咪先？ 係嘅，其實係咁啊，啱啱播咗呢一首咧就係鱷魚淚啦，咁就係咧。呢個袁麗嫦啊，呢個就係當年麗的嘅電視節目嘅電視劇啊。鱷魚淚的主題曲，咁啊袁麗嫦所唱的咁樣，咁啊我諗我嗰陣時應該係冇睇過呢套劇嘅， 我都冇睇過，我係重温台有時立翻啲片段咧，實播噶嘛，你啲亞視成日經典重温咧，咪剪嚟剪，一係就大地恩情，一係呢個噶啦，一係就變色龍嗰幾尾，一係就我和殭屍入個樣， 係 其實都應該你揾嚟睇下你鱷魚淚呢一個。 係啦，咁啊頭先我都即係首歌其實都唔算好熟啦，咁但係聽翻咧，見到啲歌詞咧都相當有意思嘅，即係佢講就話一個好似一個好 strong 嘅人咁樣啦，即係呢個人即係為何啊？呢個人咧，成日都係咪？因為你覺得恐懼，成日都覺得即係好多嘢都誒，受好多心事都擺唔開啊。於是咧， 就茫茫然咁樣咧，就即係留下咗兩行淚咁樣。 咦？咁其實可唔呢？我呢一個咧萬能 key 嚟嘅喎。 其實萬能 key 嚟㗎。 喂，其實如果擺翻落朱哥，可能侯志強即係話啊呢啲咁嘅即係人排骨仔流鱷魚淚喎，九月四號都係。 咁啊，但係咧， 揀啲係嘛？ 呢種鱷魚淚就即係照計就好難去用鱷魚嚟形容舒凱迪嘅。你既然就排骨仔啦嘛嚇，咁但係調翻轉咧，我哋就今個禮拜咧真係見識到呢個鱷魚。就冇落淚嘅， 冇淚喎，佢想係扮更煙喺度， 係啦，就喺度扮流淚嘅啫，即係只係咧突然間戳咗一下咁樣，就係講緊咧梁振英嚇喺呢一個嘅記者招待會，係 咪星期三咧諗緊？ 星期三嘅記者招待會三點半嘅記者招待會，咁啊開咗好耐啦，成個鐘咁樣嘅，去到尾嗰陣咧，嗰陣我都冇聽啦，因為之前咧我揸緊車咧， 哎呀唔好啦，揸車唔好啦真 係。但我揸緊車我就有睇。咁就即係開住個電話咁樣啦，就聽咧應該話，即係咁樣睇啦。咁但係都有立到嘅，咁就去到尾嗰陣咧，就嗰陣我就已經攞車啦。咁所以尾嗰段我冇睇，後來先睇翻咧，就係話哇，佢原來突然間咧，即係突然間感性起嚟啊，扮曬感性咁樣，咁就講咗話咧，即係好感謝嗰啲公務員嚇，即係過往 咁啊，扮一次嘅話，即係人 正職啊咁樣就粒粒皆辛苦，咁你扮一次啊？ 哦，咁咧，咁我咧去到呢一個嘅橫州事件咧，係都係説明咗我哋政府咧換嚟嘅成真係粒粒皆辛苦嘅，真係完。是很难好难办咗下。我嗰阵嗰阵时我系搭翻车出嚟嘅，准备录节目噶嘛。咁我即系都系听声冇睇啦。我咦系咪我收嗰、那个嗰、那个问题啲声问题咧？即系咪更烟？大家望 Facebook， 原来真系烟噶，个个都话系更烟，有人 cap 有人 cap 个图噶嘛。 因为咧，其实你头先嗰个扮就真系略嫌浮夸啦，咁就系真系太离谱，一啲都唔似嘅。咁但系咧，我当日未落车。仲喺度聽緊嘅時候咧，咁都開始去到尾咧，佢接近尾嘅時候咧，佢都開始講緊就話，其實佢哋咧，哇，用心良苦啊，點樣即係 覓地難啊， 係啦，覓地好難啊，要解決呢、這個即係、房屋嘅問題咧，就係佢哋呢個依屆嘅政府嘅重中之重啦，即係佢話有四大嘅目標，其中第一個目標咧就係呢一個即係解決呢個房屋問題，解決呢個住屋問題，咁啊講到咧，好似好感性，我覺得佢咧直情咧呢一個咧係一個已經度好曬嘅稿， 啊，後尾就要係， 而且咧嗰、那個稿咧仲要可能咧係已經寫埋咧，即係通常嗰啲劇本係咁樣， 佢台詞寫好曬已經係嘛？ 劇本當然寫好曬台詞啦，咁但係亦都會有啲括弧咧括住，譬如話你走位啊、 啊你 表情啊，係啦咩感情嘅、啊、狀態啊，有一啲嘅指示喺括弧裏邊。我相信佢嗰份稿咧應該係呢一份 有曬㗎，有曬寫好曬， 基本上係一個劇本。 係咪馮偉光寫嘅咧？一個勾翻稿起佢，佢都嬲尾咯，要走佢要去一個特殊奧運會嘛，要接機啦嘛，嗰下我哋特首咧要趕車啦，要完咗記者會啦，咁樣嬲尾咧。 但係其實咧，佢係後來加碼噶嘛，即係完咗噶啦個記者會。 係咯，唔捨得。 不過後來就再哇唔得，走翻轉頭 講多句先， 講多句多謝公務員。即係其實咧嗰個咧可能係嗰個稿寫咗咁，但係咧佢唔知點解。miss 咗啊，即係漏咗。喂，嗰、那個重點嚟噶嘛？ 喊位個高潮位嚟。 大佬嗰個好緊要嗰、那個。咁於是咧，即係一個咁緊要嘅嘢咧，喺一個嗰咁重要嘅時刻咧，都忘記咗，走咗啦，宣布咗嗰個 press con 記者招待會完咗， 轉身走嘅， 先至走翻轉頭要補飛啊，講翻呢一樣嘢咁樣。我覺得咧，依個咧係即係反映出啲乜嘢咧？即係係咪即係反映出佢係咪真係其實係？極度緊張嘅成個過程， 即係 扮得好，扮得好似好鬆容，又有笑容咁樣， 有扮搞笑，但係就笑唔到，真係堅緊張嘅硬曬。係 啦，以為去到即係可能嗰個 script 咧，嗰一橛感謝公務員同埋喊嗰個指示咧，喺最尾嗰版嘅。咁但係佢揭漏咗，係啦， 插板撩咗佢。 係啦，以為去到尾二嗰版完咗就完啦，咁準備走，點知喂，跟住可能有人提佢，喂，仲有一版，嗰個最緊要，大佬。跟住咧，先走翻轉頭咧，就翻煙，即係去補飛就哇，講翻最緊要嗰個係重嗰、那個 啦， 係成份 script 嘅重中之重， 三低位嚟， 而佢漏咗。即係話咧，證明佢嗰個狀態咧，其實係相當虛怯嘅。咁即係側邊有鬍鬚爭，即係千萬對眼睛都望住佢，望住佢今日即係各種即係各式各樣嘅嘢，無論佢講嘅嘢啦，佢嘅表情咧，佢嘅坐姿啦，佢點樣同呢個曾俊華嘅眼神交流咧，所有各式各樣嘅嘢咧，都係佢知道係。即係嗰個眾人都會望， 有個放大鏡夾住佢 嘅，所以係好緊張嘅。咁而好辛苦之下演咗出嚟咧，唉，點知臨尾 哎呀就扭 了一腳是吧。喂，但是好像這個想起，是不是曾蔭權最尾他落台前是不是都試過更煙，試過在立法會那裡是不是說 他就成日都更煙的了， 成日添，但是這一下真的相比之下真的很差的。 還有呢，你看到呢還有一件事是很有趣的，就是呢梁振英呢一向呢，即係嗱，頭先嗰個，我覺得係一個錯誤嚟嘅，即係漏咗最尾個版稿，呢個第一個錯誤。第二個錯誤咧就係嗱，佢一向咧就以自己嘅語言藝術就為呢個咩？ 堪稱即係呢個橫，即係行走江湖噶嘛呢招。 冇錯，即係佢靠呢招 揾食噶嘛， 係啦。 佢唔存在就唔見咗，唔存在不處理噶啦。 語言藝術不論係中文、英文都好，都係甩聲，就國語都係甩聲嘅。喂，但係佢竟然咧，竟然犯咗一個錯誤咧，係同呢個唐英年當年咧講呢個光拼三六零是一樣 的。哎呀，是的， 他竟然說三 3C meeting， 3C meeting 即是三 C 會議，是吧？ 他說就是那個三 C 會議， 不是，我想那人應該他未吃晏晝，是吧？三 C 炒奶，是吧？ 三 C 炒三點半那時候，就是那個還有去到那時候應該是就是三點半開始嘛，就是晏晝應該 吃了飯的， 但是以一個佢以即係啊咁自許佢嘅語言能力咁高嘅一個人， 即係英文程度咁高， 英文程度又咁高， 又喺呢個英國讀書翻嚟， 係啦，竟然佢講咗一個 3C meeting 出嚟咧，呢個係好罕見嘅，即係證明咧另一個指向咧就話佢當日咧係相當即係高度戒備，相當崩緊。所有嘢佢要跟足個 script 去做，不過 唔錯得嘅， 就犯咗一啲咁樣嘅低級錯誤，端端竟然，因為嗰個答問題嗰個係即係嗰個 寫好曬噶嘛， 唔係嗰個係回答緊記者問題啊嘛，咁嗰個就唔係寫好咗嘅，咁就賴嘢啦。 哦，即係啲爆肚嘢， 爆肚嘢就賴嘢啦，竟然咧就出現咗 free C meeting 出嚟，我諗呢個咧即係佢嘅即係畢生嘅語言嘅恥辱嚟嘅，即係呢個即係其實同呢個安平三六零一樣， 即係以一個咁自負嘅人，竟然我錯呢啲對手錯嘅嘢， 係啦。仲要坐一個咁白痴嘅一個咁嘅咁嘅狀況咧，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錯處咧，睇得出咧佢當日係相當崩緊， 虛怯緊張， 好虛怯緊張，就同呢個鱷魚類裏邊講過，即係嗰個女，即係唱嗰個主人翁唱即係話嗰個人嘅狀態一樣啦，你咪內心充滿恐懼咧，喺呢一種好多嘢都揮之不去咧。是不是因為這樣而即最後留下鱷魚淚呢，而其實那個更煙是沒有落淚的。其實 都奇怪的，即以他這麼強他有東西害怕的嗎？他連撞襲都敢夠膽死了，即四年前。 是啊。 是，但現在即他真的他差很多街數未找。 是啊，就是。 即怕那一下。 喂，現在是。 他現 在如果衰了他後果是很嚴重的嘛，即真的隨時要坐的嘛，大哥。 他真的之後就是說廉署條例沒有將特首納入那個廉署範圍的嘛，即是那個調查那個範圍的嘛。如果他一照做。 你冇咗特首嘅身份，冇咗呢一個保護罩嘅時候， 死火啦！ 喂，拉得坐得噶嘛？咁所以咧，呢個狀態咧，好虛重啊！即係仲有你點知仲有幾多街數佢未找，隨時嗰啲唔單止 坐監，我哋面咁知好少咋？ 隨時唔止係坐監咁嚴重咁簡單啊！隨時係佢都會有呢、這個即係殺身之禍，佢都有係啊！佢都有生命嘅危險嘅。 咁 所以咧， 聽到有啲 係啦。咁所以咧，佢就即係喺當日咧，竟然發現咗，即係發生咗呢啲咁樣嘅問題。咁亦都咧拋下幾句金句啦。咁我今日咧其實主要嘅主題咧都係圍繞佢呢句金句，就係呢個粒粒就皆辛苦。咁啊，其實我覺得咧呢個粒粒皆辛苦咧，好多即係坊間好多嘅解釋，好多詮釋啦。佢自己嘅講法就係話，即係政府所做嘅嘢出嚟咧，就粒粒皆辛苦。其實我唔明嘅，即係意思係唔通嘅。你點會用粒粒嚟去形容你呢個即係政績或者你政府嘅政策嘅咧？咁樣咁所以咧。我認住咧，其實佢所講呢個粒粒皆辛苦咧，講嘅當時咧，佢嗰每一粒嘅眼淚啊， 哦，谷必出嚟必得辛苦， 都 必 唔到，係啦，一粒都必唔到。咁但係咧，即係佢想講俾你聽咧，我要必呢個眼淚咧，係粒粒皆辛苦， 我哋都聽得辛苦啊，好啊，聽 咁就係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咧。另外一啲粒粒咧，就好多人驚嘅。咁但係咧，嗰啲咧，你要處理佢嗰陣都幾辛苦。 好啊。 人话我风流，并非木嘴阿茂，实在我 fit 到漏油。死啦啲青春痘啊，死啦啲青春痘，我认真认真冇佢收。死啦啲青春痘啊，死啦啲青春痘，粒粒都鬼死鬼死咁惨，都系我唔鬼好，食嘢都冇量度，又食煎堆啲肩胛炸生蚝之后我皮肤糙，每朝都有嘢做，哎呀系咁折，再将药膏涂。人话我丑极都极到废炉，今番真正系老土。其实我个样生得标枪标脱步，系几有前途。咁自豪都系我妈妈好，三个仔有两道，就算走出街亦要喂足两铺路。人话我聪明，并非一味靠嘈，实在我叻到系冇谱。人话我风流，并非木嘴阿茂，实在我 fit 到漏油。死啦啲青春痘啊，死啦啲青春痘，我认真认真冇佢收。死啦啲青春痘，死啦啲青春痘，粒粒都鬼死鬼死咁臭，都系我鬼好，食嘢都冇量度，又食煎堆啲肩胛炸生蚝之后我皮肤糙，每朝都有嘢做，哎呀系咁折，再将药膏涂。人话我丑极都极到废炉，今番真正系老土。其实我个样生得标青标脱毛，系几有前途。人话我丑极都极到废炉，今番真正系老土。其实我个样生得标青标脱毛，系几有前途。 好，呢首就是我揀的《青春痘》 喂，但是呢你講之前呢，我突然間發現呢首歌呢很得意的， 有點怪版 本的。喂，他為什麼人聲和音樂底是褪了位的呢？ 咦，這麼得意。 是啊，他唱了那個chorus，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裡呢其實個音樂底咧係個 verse 嘅，跟住佢好啦，佢一係唱翻個 verse， 唱完個 chorus 又唱翻個 verse 嘅時候咧，哎個底就去到個 chorus 啦，褪咗位嘅咁得意嘅點解？呢個咩版本嚟？呢個錯體版， 錯體版喎，呢個青春痘，青春痘錯底啊要， 係喎勁喎呢個，即係同埋咧佢得意啊得意在咧，雖然咁樣錯體咗啦，但係佢又唔算撞得好緊要，但係真係聽得出係唔啱， 同前後係爭好遠噶嘛，你聽 成個段落係褪咗，唔知點解喎。啊，咁樣都啊，呢、這個製作幾特別，真係特別啊！呢、這個粒粒皆辛苦啫。 唔係呢個首歌係我揾嘅， 係啊， 呢個阿徐小明啊，呢首係七十年代，唔知道大家聽過未咧？我未出世啊！呢、這、一個其實我點解知嘅呢首歌咧，就係、是、有套戲叫咩《至尊無賴》咧，即係鄭中基同埋 2006年嘅港產片 《綠絲帶》咧，有一段咁啊，兩個喺度扮嘢唱嗰首歌喺度，即係叫做扮夾口型咪嘴啦。我啲歌詞真係好鬼抵死呢一、這個，係嘛？呢、這個最其實嗰個原曲係咩咧？原曲 咧就 Boney M 嘅 Rasputin。咁樣咧就即係其實我聽個 verse 嗰陣都未發現咧，咁但係而家聽到嗰個 chorus 嘅時候咧，即係發現哦係喎一首舊歌，咁即係即刻 search 就揾到係 Boney M 嘅 Rasputin 啦，咁但係就好得意地咧發現咧係。在後段就竟然是褪了位的，徐小明和個音樂底是不啱位的，但是成段褪了，就有個很有趣的地方、你揀這首歌呢、他首歌本身就是講這個青春痘，還有、都有些不知道做什麼的，但 是青春痘，但是你揀這首歌除了這個吃這個、吃粒粒皆辛苦之外，還有什麼原因呢？ 當然是近期梁振英的熱氣，那些倉是這樣爆的， 他有爆倉嗎？你有留意他爆倉嗎？真的我連看都不想看到他 我不是他的臉爆倉，他的臉爆倉他沒理他，他都成60幾歲都少機會爆倉的，一爆可能就是叫做回歸青春呢，意思爆呢就是說、就是、他周圍都爆倉，就是初頭說這個 個爆大鑊。其實嗱，我諗一段嘢就係咩？我讀一段即係嘢俾大家聽，睇啲睇啲瘡生喺邊度咧。兩年前喺乜乜生咗粒瘡，一路以為佢係暗瘡，會自己謝冇理佢啦。點知越嚟越大，最後咧頂唔順去醫生度放龍，個過程係超辛苦，因為好痛咧。醫生話係暗瘡，以後清潔好啲咧就唔會嘅啦。 嗯，呢啲高登啦係嘛？ 呢個係呢一個即係。呢、這個香港討論區的女性版嚟嘅，其實可能有些位置生瘡咧，你清潔好啲就係冇事啊，去放龍啊。但如果梁振英我今次橫州呢粒瘡咧，佢死梗啊，爆硬啲龍咧，你咪睇到啲片，咪擠龍擠成個鐘咁樣，都擠唔完嘅。 哇！真係嗰條片，我就好似立到 唔敢睇曬全部噶嘛。 唔係我直情冇睇啊， 冇撳啊嘛。 即係我一路 scroll 緊個 screen 嘅時候，好似見到有一個好核突嘅嘢，咁所以我就當然冇睇啦。咁跟住又唔知好彩。我的 news feed 就冇乜出現嗰個嘢，咁所以咧就忘記咗呢件事啦。咁啊，你又提翻出嚟，即係啲 諗一諗啲畫面，未食飯， 啲嘔心嘅。 其實即係我覺得今次橫州就好似呢一期，即係呢一係其中一粒瘡嚟咁擠嘅啫。你一啲見到好多咧，譬如話記者會佢又想賴呢個鄺俊宇同埋呢個黃偉賢啦，話喂，其實幾次摸底佢哋兩個有份㗎，佢哋知呢件事㗎，係嘛？ 嗯， 即係話佢哋知道萬七，跟住之後即刻開記者會反駁啦，黃偉賢同埋呢個鄺俊宇。哇，其實一講就係佢就係講4000個公屋單位，之前乜嘢前設完全唔知道。 嗯， 最賤就係無線原來新聞咧，佢就已經係發咗信俾咁多間傳媒都話，喂，其實已經澄清咗，即係嗰個叫做運房局已經係話係即係佢哋兩個喺摸底嘅時候，只係講個4000個單位，冇提過萬七單位啊嘛。 嗯嗯， 無線唔報喎，無線即係一早知道都唔報喎，係嘛？咁其實呢一倉之後。人哋會反彈噶嘛，咁之後即係唔止呢一單啦。咁其實而家你見到鄉議會有啲人啊，貨櫃場嘅場主直頭話添啦。喂，我哋呢啲宗地應該永久發展，應該咧就要啲所謂嘅原居，即係非原居民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咁都得喎，係嘛？喂，眾成世界啊！你真係呢一倉要爆咧，我覺得係。直頭係好多好多條龍喺個倉度接龍啊，接龍咁爆啊！ 喂，但係咧，我啊覺得咧，其實佢呢、這個依一、這個嘅記者招待會咧，係、叫做係成功嘅，我覺得。 成功邊個？ 我覺得梁振英政府係成功，因為咧，佢就去到一個位咧，就係即係或者佢嗰個策略咧，就係話佢死口否認，佢就係話咧。二三期個期，如果萬三個單位咧，係會起嘅。不過而家未知幾時起啫。而之前摸底亦都唔係代表係唔會做公眾諮詢，即係話之前係摸咗底，攞咗一個即係基本嘅一個意見先，跟住咧先至會咧再攞出嚟。做呢個公眾諮詢，同埋咧，而家因為咁樣摸咗底，亦都將佢分咗三期，而家發展第一期咧，先至可以開，即係而家咁樣嘅做法，呢一個做法，而梁振英當日咧係話係佢自己決定嘅，佢話有咗呢個做法咧，而家先至可以叫做開展得到，否則如果你話一次過萬七個一齊去咧，到而家咧可能直情開始唔到咁樣，呢個就係佢個邏輯，就係話咧冇錯，你係話。因為最初嗰個指控就係話佢只係用4000個就代替咗萬七個嘛，跟住佢就話唔係，我唔係淨係發展4000個，只係分三期做，而家二三期都仲有噶，我哋冇話過我哋會取消二三期，這個呢一個咧就完全卸開曬，完全咧仲否認呢個方法。去卸開曬，令到咧而家咧，你見到傳媒嘅焦點、輿論嘅焦點咧，都係去咗一啲好旁，即係旁 知道啊 嘅嗰啲地方啊。譬如話，即係曾俊華嘅眼神點樣去啤住，梁振英，或者啊或者係啦，頭先梁振英粒粒皆辛苦呢一個生逼，又或者係曾俊華嘅另一個生逼，就係話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 咁樣，呢啲咁樣嘅嘢去咗呢啲咁樣嘅旁枝嗰度，跟住係啦，佢就繼續去射俾你頭先講鄺俊宇啊、黃偉賢嗰啲咧。嗰啲就相對係 故意嘅， 係啦，嗰啲就即係拖人落水啦，呢、這個即係一貫佢哋嘅做法啦嚇。但係我覺得咧喺佢嘅公關個角度咧、其實係成功咗嘅。跟住你見到姚松炎同埋朱凱廸佢哋都出咗個聲明，就話唔收貨嘅，跟住話而家咁樣咧。在一個沒有時間表和沒有路線圖去發展第二三期的情況之下，他們都傾向於繼續會用 PNP 去即當復活之後就去要調查這件事，但你看到跟著那個社會的迴響小了很多，即我覺得呢現在呢這個政府就很卑鄙地就什麼呢都是口講 口講，就話喂我係會發展二三期的，會有餘下嗰萬三個單位的， 待住先啦。 系啦， 又系个逻辑啦。 仲要系信住先啊，因为咧呢萬三个单位咧，以个二三期咧系冇任何文件，冇任何嘅计划，甚至乎咧系冇任何嘅咨询发未咨询过嘅。咁而家只系咧就话你好似去信住佢先，有咗呢个四千咧之后咧就会有余下嗰萬三噶啦。 咁佢即系会制造一个假嘅因果关系咁样。假的呢、這個關係， 嗱，同埋你諗一諗啦，呢、這個而家張炳良的講法就係話，而家開始上到馬啦，即係可以開始開展呢個工作，於是可以在2024或2025年咧就落成呢四千個單位。而家講緊第一階段， 十年後 四千個單位都是講緊有冇十年後啦，九年後， 九年後啦， 2024同2025。好啦，咁你講緊餘下嗰萬三係講緊幾時咧？即係話。 完全冇提過嘅，係 冇啊！即係同埋，如果係咁樣，如果你真係做，我當你真係做，都講嘅可能有 another 十年咯。 佢有講過一句就係佢會研，佢整個研究會有研究點樣中地起樓噶嘛，有研究咯，拖住先，起碼佢話要幾耐啊？研究兩年啦，要。 研究完咗兩年啦，跟住 研究咗喎，係啊，冇前設噶喎。 唔係，你諗下，而家佢呢四千個，叫做摸曬底啦，成啦，佢2012年開始摸底啦，2013年開始摸底啦，都搞到而家三年後。而家先至可以開展，開展完之後仲話會都會有一個公眾諮詢，跟住再搞一輪起源咧，係講緊2024年。 咦？咁啊，講完幾分鐘？ 2025年，佢連任咁嗰萬三個，係點搞咧？即係話，即使佢連任到啊， 都冇啊， 都未起好啊， 要再連任多一鑊啊，要係 冇得再連任 噶啦，十年咪咯，規定兩年十年啦，最多就 除非佢玩普京嗰只嘅啫， 交換做， 交換做嘅啫，否則，喂，你而家。你讲咩都得噶啦， 咁啊系啊， 你话即系跟住仲有二万单位添，原来都得噶啦，系咪？ 我原来有第四五期嘅，可以喺附近再划地咁样啊。 咁跟住同时间咧，跟住亦都喺度讲话中地嘅发展咧，其实系并非，因为嗱，朱凯迪嗰种讲法咧，或者叶松炎嗰种讲法就系话。他哋都係應該要先易後難，不過佢調翻轉就話先易其實係話，因為中地啊嘛嗰啲，就應該咧處理咗中地先。 中地比較易處理嘅， 係易處理難嘅，反而係嗰啲綠化帶有村，你要即係要趕人走，你要趕人走，你要賠償，你要從即係要再點樣去安置佢哋，呢個係難咁，所以佢覺得應該發展咗中地先。但係而家政府嘅講法就話唔係。中地是仲难喎，原来赶人走易啲， 即是不明嘅，即系货柜场系嘛？ 嗱，佢话赶非原居民咧就冇咁难嘅，原来，即系要搞掂嗰三条村咧冇咁难嘅，更难嘅系咩咧？要处理咧呢啲所谓货柜场嘅一啲作业啊，佢话即系嗰啲嘅， 又要搵地方重置又剩 系 嘛？ 系啦，佢话第一货柜场要重置，点样去佢同埋跟住话呢啲货柜场啊，呢啲所做埋嗰啲嘅 storage 啊，佢话。嗰啲嘅嗰啲產業咧係有經濟貢獻嘅， 因為佢有啲係建築嘅物料喺度啊嘛，所謂 係啦，即係俾人即係總之好多 起樓用嘅擺喺度， 起樓用啊或者點樣啦，嗰啲 storage 嗰啲嘢，或者整車啊或者點樣啦，呢個咧係對經濟有貢獻嘅，呢啲產業咧係唔可以唔理佢嘅，係要重置嘅，要重置咗搞掂咗呢堆咧，先至可以再仲有喎、啊。呢、這個除咗呢、這個即係所謂呢啲作業重置之外咧，仲有一個污染嘅問題。因為佢話嗰啲中地咧喺呢個即係公園朗工業村附近，咁於是有個污染問題，又處理咗嗰啲嘢。原來咧係要搞一大抽呢啲嘢咧，呢個中地先至可以咧係適合起樓。咁所以咧佢覺得咧呢個係其實係難，咁所以咧趕人走趕綠化帶嗰個易啲喎。呢個又咁啊講， 聽落又好似係喎。 嗱，於是跟住今日係啦，你頭先講啦，又有一啲即係貨櫃場嗰啲嘅負責人就走出嚟講嘢啦，即係繼續去 spin 啦，就係話咧喂。其實我哋嗰個即係好大嘅經濟 貢獻嘅喎，應該 即係嚇應該要即係永久嘅，即係你即係因為佢哋需要用好多嘅地，而咧喺市區咧係揾唔到咁大塊地同埋咁嘅錢可以 afford 得到嘅。 其實佢講得啱喎，佢咁樣講啊講下，因為你之前縱容咗佢哋咁做噶嘛，即係因為你嘅宗地就係因為之前有個叫做新法案喺入面，英國書物院就打輸咗政府打輸官司，就可以即係原居民個農地可以改喺即係除咗係做呢一個住宅用途外，其他就唔需要申請之類啊嘛，咁咪叫做政府因為唔收嚟唔。 去一些行政，即係一啲方法阻止佢哋即係破壞。咁本身嗰啲唔係宗地，係由農地破壞而成噶嘛。 你霸翻嚟噶嘛？ 呢啲係霸翻嚟，即係本身你係由破壞咗一個農地而變成一個宗地。咁而家破壞完之後，乘機就喺宗地上面即係疊貨櫃做停車場。其實根本一個咧就係劏房其中一個叫做農地劏房嚟嘅。咁佢本身嘅劏即係破壞完農地之後，佢再好多即係一個就話，本來佢可能一蚊成本一塊地一尺嘅，跟住可以賺翻$13翻嚟啊嘛。其實佢哋嗰啲所謂原居民所得到嘅賠償係唔夠呢條數大噶嘛。喂，起屋就賠我咁點？佢政府收翻嚟係用農地嘅價錢去計翻條數啊嘛。 呢個數嘅係一樣嘢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最初係俾佢霸咗呢個地，跟住話趕佢唔走啦，又唔敢趕佢走啦，又都唔敢執法啦。於是咧就用一個短期租約去租俾佢嘛。 同埋係唔會追翻之前 咁樣先至變成一個宗地啫嘛。 即係你一手政府都係造成，即係呢個縱容佢哋做嘅。 係啦，即係呢個亦都係嗰個原因嗰樣嘢啦。咁同埋就係話。即係你而家咁，即係話咩咯？即係你嗰個起樓嗰樣嘢就唔係重中之重啦。 重中之重就係嗰啲人，嗰啲破壞牆， 就係嗰啲嘅產業。如果你我姑且當你唔係去保住阿曾樹和先， 係當係一個產業啦。 我當你係嗰啲產業咁緊要啦。咁你而家好明顯即係話咩啦？嗰啲產業係緊要過嗰啲產業緊要過咩啦？緊要過起屋啦。如果咁講。同埋嗰啲人即係啦，即係嗰啲嘅經濟價值係大過你起屋所產生嗰種嘅即係社會嘅價值啦。即係你而家咁咪講，即係咪講完咯？講咗咯，你講乜嘢？你嘅即係任務 係重中之重起屋啊！ 重中之重係起屋，即係解決咩問題啫？根本就係、是、即係如果我信你呢個講法、你根本就喺度自打嘴巴。係 啊， 但係冇人講過呢啲嘢。 自我矛盾都冇人講，就係講 個個都 spin 曬佢。 成份報紙就係講曬其他嗰啲八卦嘢度。係 啦，去曬嗰啲無無謂謂嗰啲。 嗰啲係對啱啱嗰件事冇幫助噶嘛？即係你話你話影咩？即係嗰日玩山逼啊！梁振英喊咪係咪喊惡如淚啊？係咪有感情啊？其實而家好多嘢都話冇停過噶嘛？呢一樣嘢。 系啊， 佢繼續依然曾樹和班人繼續喺個貨櫃場賺錢，同埋唔係而家。仲有其實之前好多呢啲所謂宗地，其實所謂宗地根本就係破壞咗農地，係做咗好多重污染嘅叫回收啊嘛。咁佢入面你做啲電子零件入面，譬如佢揾火燒完之後，啲電子零件拆翻嗰啲金屬啊，係對個土地極之破壞噶嘛。咁呢啲又冇人提出嚟，唔講冇人講喎呢啲嘢，係嘛？ 嗱，呢個就咩啦？即係佢即係既然佢而家唔適合再起我嚟耕種啦，咁咪我哋起樓咯，咁OK啦 ，fine 啦。咁但係而家佢 又唔得啊，起樓又 佢而家話起樓都要搞一輪啊嘛，你要處理咗呢堆人先啊嘛，處理咗呢啲產業先啊嘛。咁如果你係嗰個 priority 係擺起樓咁高嘅時候，或者有辦法，或者你喺你成個計劃裏邊嘅時候，你應該有一啲嘅諗法係要點樣去處理呢堆嘢啦，唔係應該係話走去摸底，摸完底之後，跟住佢哋反對，跟住反對之後就縮，跟住將嗰個嘢褪咗去第二三期，而係講緊遙遙無期。呢、這個二三期講緊遙遙無期， 根本就係遙啱啱呢啱啱呢個語言藝術就啱啦，唔係二三期，乜遙遙無期？ 係啊， 二三期都唔知幾時有。 你第一期而家叫做開展咗啦，都要講緊2025年。咁你呢萬三個幾時啫？ 未啊，其實你講第一期 2047好嘛？ 第一期仲樓齡，今日蘋果爆咗啦，本來十棟啊變九棟，即係屏山鄉議會即係又曾樹和入面有份又反對。其實根本就可能不止4000，可能4500咁樣嘅，仲多少少，又冇，又冇咁啲，又冇人講呢一個。 但係我覺得咧，佢哋成功嘅地方咧，就係話佢將呢啲咁樣歪理，同埋咧將嗰啲嘅，即係呢啲嘅嗰啲，即係好似一啲嗱，即係咧人哋揾個導彈射你架飛機嘅時候咧，嗰啲飛機點樣去避嘅咧？佢就係撒一炸嗰啲放熱嗰啲散熱能彈， 即係等佢感應錯誤啦。 係啦，等佢飛咗喺度。而家咧佢就係咁樣啦，佢就放咗好多熱能彈出嚟。各式各樣的 3C meeting 啊、眼神啊、三逼啊，跟住仲有係鄺俊宇啊，各式各樣 散曬出嚟啦， 散曬出嚟， 中曬招。 我覺得佢個粒粒皆辛苦係乜嘢咧？就係呢啲熱能彈啊！每一粒嘅熱能彈，佢都諗過度過，等你 spin 走曬。而家輿論冇人再跟。究竟你嗰、那個即係萬三個單位，你講緊二三期係幾時咧？ 同埋點樣分期？ 同埋老老實實啦，又係嗰句，你話 PNP， 你估 PNP 會咁易過咩？ 其實講嚟講去就係 PNP 過唔到啦， 之後要功能組別兩邊過，分咗點票噶嘛？ 李慧瓊都已經講咗啦。佢喺琴日嗰個即係電台節目已經講咗話啦，佢哋唔傾向會即係 唔需要㗎啦，次次完水啦咁樣㗎。我哋開另外做個，我哋唔係唔查，開一個咧有啲委任嗰啲退休法官做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啊 spin 咗嚟完水單嘢咪講完，查完之後 冇人負責噶喎，係個制度有問題，係嘛？林鄭仲話即係咩官到無求，膽自大高膽死講嘅，即係開呢啲咁嘅所謂委員會唔用 噶嘛？即係其實 P and P 其實講嘅咧，邊度會過到啊？老老實實，即係即使你而家咁即係新一屆嘅立法會，我哋有好多朋友都係裏邊，但係都係唔會過到噶嘛？ 我都知喺實際上理論上係過唔到問題，就係、是、造成個輿情俾壓力。 即係你諗下，即使啊，我當啊，功能界別，即使我贏咗，歐樂軒贏咗， 加兩票，爆先啦， 加埋都贏埋，我當埋。你贏埋啦，都唔夠過嘛， 要一半啊嘛，功能組別。 係啊，除非自由黨嗰四票又即係跌埋一份啦，咁就有機會。但係而家都唔，你加埋自由黨四個都唔夠。 邊有十七票咁多？因為十係咯， 十係咯，你要咩啊嘛？三十五嘅一半啊嘛， 十八啦，邊有一？ 十八咯，冇咯，七過唔到噶。咁所以即係話，而家依單嘢咧。是揭了很多黑幕出来亦都他当日已经没人再讲他那些即官商鄉黑那些东西了已经即好像呢他当日就殺推得一干二净了即是说我们跟黑社会无关的我们不是去保住那些人啊我是保住那些产业啫。 啲產業邊個好啊？啲產業咪嗰啲黑社會咯。 唉，嗱咁啊，唉，我要播多首歌都係同呢個呢首歌就唔嬲嘅聽落，但係即係都係講咧，粒粒皆辛苦嘅，就係講緊啲咧啲彈出嚟嗰啲音咧，一粒粒都皆辛苦嘅。 呢一首咧叫做 Spain 西班牙啦，咁咧就係呢個 Chick Corea 嘅即係純音樂版本，因為呢首歌係佢作嘅。咁、嗯、啊，之前咧好耐之前咧都有播過，不過咧就係有人唱 El Jero 唱嘅版本。咁、那、嗰個咧有人唱，即係咧嗰個人聲唱埋嗰、那個嗰、那個 melody 係啦，呢啲係好難嘅，即係呢啲真係粒粒皆辛苦啦。咁咧呢個咧就係 Chick Corea 嗰個即係彈嗰個版本啦，彈 on Fender Rhodes 啦。咁啊，其他仲有支 flute 喺右手邊嘅，即係如果大家用 stereo 耳筒聽的話咧，咁樣支 flute 咧就喺右手邊嘅。咁嗰個 flute 係要吹到咁快又好難嘅，同埋咧仲有一個粒皆辛苦係咩咧？就係嗰條嗰個 double bass 啊。 嗯， 個 double bass 咧即係又係跟住佢一齊癲啦，即係同埋咧佢嗰度係。佢嗰個 line 咧係好多碎音噶，嘣嘣嘣嘣嘣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嘣嘣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苦啦，就唔係即係梁振英口講嗰啲咧，都唔知佢講乜 Q 嘢嘅，粒粒皆辛苦，又或者係咧度得好辛苦，掟出嚟嘅一個嗰啲熱能彈，令到呢啲導彈咧就射開曬，就係咁樣。 我先聽呢首歌，我都唔係咁感受個開心，太嬲太憤怒嘅真係。 繼續啦，有啲咩咁憤怒咧？同呢一個，繼續係咪同呢個環境有關？ 梗係啦，即係其實即係成日話一日政治一日都嚴長。咁、之後呢個劉偉強，即係劉皇發個仔啦。 咁 啊，劉皇發而家瞓醫院咁樣，應該佢個仔接手曬所有鄉事入面。 佢做咗鄉議局嘅主席啦， 係啦。咁佢又話咩咧？話排骨仔話抹黑啊，又話咩加深呢個城鄉矛盾咁樣，就話自己咩啊、愛和平講道理。真的你看到这些他还在这个所谓国庆酒会讲这些东西你是不是听听听都不听即明知道其实不怕不怕讲我以前 我阿公呢即我妈那边 是住在葵芳的围村虽然不是原居民但是他们有原居民的身份阿公会周围买猪的听说 我舅父小时候即跟我阿公去屯门买猪他听人说、无啦啦总之那屋呢就被人被收购前被人买之前就无啦啦着火的屯门那些屋好多的一直都知道即係之前你知道屯門話起所謂衛星城市咧，好總之好多地方俾劉皇發即係收購之前都會無故起火啦，係嘛？其實可能之前而家就係釘住阿曾樹劉皇發都唔係好人啦、啊，呢一家人你好人嚟咩？做嗰個大嶼山發展委員會啊，嗰、那個咩十三個所謂景點啊，劉家入面又有幾多亩地啊？嗱，佢個女婿就係一個信和入面總經理，又係有地嘅，即係姓劉佢個佢個即係佢家姐。即係劉皇發嗰個家姐阿妹又係有地喺大嶼山發展，係嘅呢一個大嶼山就係放大版嘅橫州入面事件啊嘛。但係好彩就係嗰邊未開始動工啫嘛。佢只不過有個叫做大嶼山委員會去審批一樣，但係其實入面又係涼粉嚟嘅，即係所謂嗰個大嶼山個委員會、那個諮詢委員會啊，又係林兆佬嗰班，又係呢一班人咯，同埋有多民建聯都喺入面坐入面噶嘛。喂，講翻喎呢一單。 咁就係啦，即係你頭先講啦，就阿劉偉強喺呢個國慶，劉業強 sorry 係啊，劉業強咧就喺呢一個。 鄉事委員會， 鄉事委員會慶祝國慶，唔知乜春嗰啲咁嘅會嗰度咧，就喺度講，就係話咧，即係啦，話佢呢個即係城鄉矛盾啦，話朱凱廸佢就煽動呢個城鄉矛盾，就抹黑又呢樣又嗰樣啦，甚至乎之前有啲風就話咧，佢哋咧就會咧要咧曬馬，要集合一啲人咧，要去唔知邊度抗議。 系啊， 每度科幾千出嚟咧，就應該咧會集到成兩三萬人。 我信有嘅噃，大家記得喺之前新界東補選之前咧，前一日本來個禮拜日就係補選噶嘛，咁啊侯志強前一日曬馬曬成四五千人， 係 得過嗰個侯志強啫喎，佢自己單拖嗰陣時仲係即係話佢話要參選啊嘛，即係鄉議局未吹行雞，吹行雞有兩三萬咩咁奇啫？我哋記得之前 嗰陣時仲話整組個新界黨， 係啊，而家佢有選啦，咁再之前。我記得2014年嗰時，咪新界反東北發展嘅嗰日，嗰我撞到之前咧，其實佢哋有成班嗰啲即係新界大媽啦，車曬附近去示威噶嘛。我信佢有呢個能力喎，兩三萬分仲、分仲多添。 即係而家咧就玩翻，而家咧就玩反擊。即係咧，我就好鬼憎呢一啲咧。嗱，已經係你已經係一個巨人，你就揼一個即係排骨仔。 笑好細粒嘅啫。好啦，而家排骨仔咧就有一啲嘅反撲，做到一啲反撲出嚟， 少少反撲， 少少嘅反撲就令到你咧有啲尷尬。老實講，而家都未入到你肉，而家係令你尷尬。 佢都未叫，都未令到話停個計劃， 令到大家即係及實你咁解嘅啫。其實你真係啦，一毫錢你都未，你冇跌錢嘅，你乜事都冇嘅。你而家咧就要反撲，仲話要即係人哋。少少就是那個強姦的比喻，即是你已經是按住了人家了， 跟 住人 家 在那裡強姦了，人家在那裡喊兩句，你還要在那裡說你這麼吵，還要再打他。現在一樣就說，喂，現在排骨仔朱凱迪做了少少的反撲，令到你尷尬，令到所有人開始注意你的一個 不嬲做開的事， 不嬲做開的事，跟住你現在就說要覆牆，即是一是就說是的，一暗砍就說要買起他，明砍就說呢，哇，要每人科幾千出來，跟住要集二三萬人，不知道去哪裡要遊行示威樣。喂，我真的很憎這些，即你已經是這麼，你已經掌握了所有的權力資源，人即 公權力又有， 人事人腳又有， 不是啦， 什麼裝腳都有了， 有議席又是委任的， 人家講一點道理出來，你就說要去即又要 去打壓人家，要去反撲，要去覆牆，即是很，即是很過分的，現在的社會是這樣的，即但 是大家由得他繼續是這樣，即叫做知道，朱凱迪入咗去議會，咁就已經好似好滿意啦。 即係覺得，同埋你講呢一樣，我覺得有啲人可能將朱凱迪英雄化咗咧。雖然佢話佢八萬票啦，我大家又幫佢助選啦。佢一個人嚟嘅，因為佢唔係英雄啊。同埋我有幾次做世大，我都見到佢帶埋個女咧，即係朱筆遷啊，都喺現場，同埋佢老婆都見到。其實佢係普通人嚟嘅，佢同大家一樣，佢哋冇金鐘罩，唔識武功嘅， 唔係 一樣嘅人，即係有時唔好話啊，選完個選票，哦完㗎啦，我哋已經係好勇武，我哋投咗票俾佢㗎啦，已經咁啊完啦，自己責任。 但 係 你跟住即係你唔可以淨係靠你即係揾咗呢個代議士出嚟，跟住佢入咗去，跟住佢繼續去做嘢，唔係淨係靠呢樣嘢，你繼續即係喺出邊都要施壓㗎。 喺以前，如果你即係以前可能話你就算議員做嗰個抗爭動作多咗啦，但係你下面啲群眾支持嘅人都要喐噶嘛。同如果下面啲群眾唔喐，所謂支持者唔喐，同之前一 Q 樣嘅啫嘛，你自己都要改變先得噶嘛。 係啊，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而家呢個其實個即係我就唔係好樂觀，即係嚟緊話選完之後。是會有一絲的即希望多了，即覺得，很多即同路的朋友入了去樣叫做。 的確是有的。 是有的，好像即突然間即開即多了希望。但其實你看到個社會其實是沒有變的，未變的。 是 即你要改變這個社會，這麼腐爛的社會是需要很長的時間。 量變到側變，那個量未夠，那個人。 同埋時間是需要很長的。不要以為即係佢哋入咗去就已經即 係 end of the story 啦，跟住即係啊，即係會 happily ever after。絕對 你估即係愛回家啲劇咩？ 絕對唔係，即係而家佢哋仲要去反撲啊！即係佢而朱凱迪嘅人身安全仲未係即係百分百嘅受到保障。 就算我之前 你話拉咗六條友，咪又係嗰啲即係咪又拉咗嗰啲即係執行嗰啲即係真係做嘢嗰啲， 係啊， 嗰啲古惑仔 上面嗰啲咧，落打嗰啲咧， 咪係咯，永遠都係揾唔到噶嘛。 或者好似黎智英之前。幾單啫嘛，咁拉完所謂嗰啲即係恐嚇佢嘅人啊，上面話隔六層啊，要即係嗰個分判，你點揾啊個人？第一層喺邊度啊？ 所以係冇即係冇未有改變到而嗰啲人已經喺度醖釀緊。 到而家最牙斬斬個曾樹和同埋即係奔良科研嗰班人啊，有揾佢協助調查未啊？以前即刻嗱拉人封艇啦，係咪要落裡面都冇。邊有拉嗰啲人啊？ 跟住係啦，梁市祥嗰啲又接受訪問，就喺度即係嬉皮少年咁樣，見到即係其實即係你。未有耐動搖到他們的利益，未有耐是會有可以即改變到這一種這樣的狀況，繼續是即他們即大權在握，很多地在握，他們繼續是可以用一些很垃圾的手段去趕走那些即在這裡住的人，要去即收地啊成啊，他一樣是可以繼續用黑社會去做，是未改變，完全未改變，大家不要不開心住，即係要係繼續要施壓，同埋要繼續要做嘢咯，就唔好即係啊覺得好似，即係我有時候覺得咧，即係或者喺呢個即係經歷過一次嘅即係選戰咁樣啦，你會發覺咧，即係代議政制嘅其中一個嘅問題咧，或者有一個嘅一個弊病嘅就係話咧，你慢久而久之咧，你會令到嗰啲人咧真係會即係好似將佢嗰種嘅所有嘅力量啊，或者點樣咧？ 或者佢嘅希望咧，就付托咗俾个代议士。 即系嗰张票就好似一个力量，一个希望，但其实 你俾咗佢，跟住你就 完啦。 期望佢去帮你做晒所有嘢，佢帮你去即系去争取权益。 嗯， 跟住佢争取唔到咧，你就可以用选票惩罚佢。呢、這个就系即系代议政制嗰种逻辑。但系呢、嗯、种逻辑，我而家发觉今时今日系唔足够咯，即系唔可以咁样咯。你唔能够即系你。不可以話你投咗票，哦、交咗個票俾佢、 嗯， 就 expect 佢去即係做曬所有嘅嘢，跟住即係佢會幫你去揮到所有嘅你嘅權益、嗯，而你自己可以翹埋雙手，唔係咁樣咯。 其實你講呢一樣嘢，啲人即係話誒嗰日咪太古即係排到兩點半嘅，啲人覺得、嗯、哇件事煲到幾大又洗版，睇下班人，我哋香港人幾愛民主啊，係咪為咗投票？心想投個票就排到兩點幾嘅啫喎，即係有陣時候就放大咗呢啲覺得，哇係咪香港人個覺醒得咁犀利？我都唔係咯，我覺得。 唔係我諗即係 誇張咗咯， 係啦，咁但係 唔係冇，但係太誇張咯。 即係我估要即係平心而論咧，呢一個過程亦都係一個好長嘅過程，要大家意識到即係呢個代議政制呢樣嘢嘅唔足夠、大家其實係需要即係自己去實踐一啲嘢、可能屋企有個代議士幫你做一啲嘢，但係你喺你自己嘅崗位都要去實踐，要去即係所謂嗰種民主咧，真係係一個 daily 嘅一個實踐，一個 practice 嚟嘅，就唔係話我交咗俾佢啦，我繼續如常我嘅生活，繼續吃喝玩樂，繼續揾錢，成咩都可以唔使理，唔係咁咯。 做唔到係佢衰啊嘛，唔關我事啊，我個票投咗俾你啦，你做唔到下次我投第二個咯。 因為即係有人同我即係喺呢個即係選戰嘅時候，有個即係朋友同我講，即係佢都即係當然係好 support 我啦，佢都即係。佢亦都佢即係啦，即係佢即係苦點講啊？呢個苦口婆心係啦，佢就話即係咧呢一種咁樣嘅即係政治嘅狀態咧，或者嗰種嘢咧，就係話你一投身咗入去咧，你嘅光環或者你嘅嘢咧，就會不斷被消耗嘅。你會一路即係隨住時間咧，一路係咁樣會。一路蝕緊，其實冇著數嘅， 俾人燃燒緊咁樣咯， 不斷咁燃燒，跟住你會不斷咁俾人去挑錯處，俾人留意住，跟住就慢慢去到任期尾就會收皮咁樣，即係佢講出有即係好多嘅即係政治人物嘅一啲嘅嗰條 path 都係咁樣啦咁某程度上都係 啱嘅，睇翻 咁但係呢一種就正正就係代表住點解會咁樣就是、代表住大家即係太過即係依賴嗰種即係代議士幫你做嘢嗰樣嘢，即係嗰個你交咗個權俾佢，交咗所有嘢俾佢咧，付託終生俾佢咁樣。即係好似自己咩都唔使理， 即係白雪公主咁樣，哦，同王子結完婚就美滿幸福咁樣生活落去咯，咁完啦。 唔係嗰個，你都真係有生活落去，有生活嗰下。而家呢一種就好似真係咧，交咗俾佢之後咧，喂我嗱你唔嗱唔該你。 搞掂 嗰啲嘢，你政治嗰啲嘢，嗰啲污糟邋遢嘢，你幫我搞掂佢，我就繼續做我自己，即係揾錢啊、剩啊，我要生計啊，各式各樣嘅嘢，嗰啲嘢咧唔好煩我住啦。四年後先再算啦，四年後再見，拜拜。 即係參與個政治，淨係嗰個選舉前嗰一個禮拜到啦。 嗯， 係咯，但係當時啲朋友會打俾我，突然間，咦？點解咧？我有兩票嘅，又唔少人咁問我，打俾我嚇，唔係我呢啲係常識嚟，咁我又要講一大輪啦，功能組別點嚟啊？點解有區議會超級乜乜剩啊？其實香港好多人都係突然。間係選舉前一刻先至去了解政治啫嘛， 所以我想講嗰樣嘢咧，就係即係除咗即係大家要即係要唔好就咁樣以為即係搞掂曬啦，翹埋雙手，即係唔好咁 呢個開始嚟 啦，呢個只係開始。同埋除此之外咧，我諗我哋呢啲人咧，即係譬如我呢啲落選咗嘅，又或者你 幫手嘅人啦， 我哋一路或者我哋咧，其實一路都喺一個公民社會 冇停過啦， 活躍嘅人，其實咧。其實是不可以停的，即係我哋要繼續去做很多公眾教育的工作啊，點樣去即係當然我哋做緊網台節目，某程度上 都係啦。 咁但係仲有一啲其他公眾教育的工作，就譬如你頭先講嗰樣就係啦，即係大家到今時今日到投票嗰刻， 有兩票 都唔知點解有兩票。喂，我所接觸嘅一啲我所認識嘅一啲文化藝術界嘅朋友，佢哋都可能到今日都仲係混淆緊呢個立法會選舉同埋藝發局嘅選舉，會㗎，佢就。臨譬如九月四號之前，都有一啲嘅朋友都會喺度問我：喂，唔係喎，啊嗰、那個憲報嗰度啊，話我有個人票，咁我咪應該有個人票，應該我冇票嘅咧。 即係三張票啊，以為有， 佢以為自己有個人票啊， 個人票添。 咁但係個人票嗰個係講緊藝術發展局嘅選舉，嗰、那個就有個人票嘅。 咁但係立法會選舉 另一樣嘢嚟， 係另一樣嘢嚟噶嘛。咁但係當然啦，嗰度又有個混淆啦，因為立法會選舉你嗰個選民資格，其中一樣嘢係楞到嗰個藝術發展局嗰個選民嗰個鋪嘅，不過只係楞去嗰個鋪嘅團體票，就唔係楞去嗰個鋪嘅個人票。咁但係有啲人都會即係依然會混淆，咁即係話其實呢一種即係公眾教育嘅工作咧，其實喺 OK。我哋有一啲嘅即係代議士入咗去，佢哋要有佢哋嘅責任要去做，但係我哋咧，亦都同時間咧，公民社會裏邊咧，亦都係要有一啲我哋繼續要做一啲教育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所謂充權，令到大家覺得有一啲嘅能力，又或者係一啲幫即係社區實踐嘅一啲嘢。咁我諗呢啲都係要我哋喺議會外去做 啦。要呢、這個外外配合啦，要。 係啊，咁所以就唔可以即係純粹話即係交咗俾佢哋咧，就由佢哋去即係搞掂咁樣。即係我覺得過去而過去香港呢種代議政制，又或者即係泛民啊，泛民嗰種點解會俾人詬病咧？就係咁解啊！即係佢哋其實就係將嗰啲嘢咧。好似攬曬上身也好，或者係好似即係講出嚟就話，我幫你搞掂噶啦，成功爭取啊，幫你。 有一個咧，其實 而佢哋嘅咁耐以嚟嘅 legacy 咧，所謂即係佢哋嘅所留落嚟嘅一個遺產，其中一樣比較壞嘅嘢就係呢樣 啦。有事揾我啦， 令到大家會覺得咧，我交俾個代議士得噶啦。 其實啱啱你講呢樣嘢咧，我行過嚟見到民主黨佢哋啲廣告未未搣曬噶嘛，有個 van 仔寫有事揾民主黨，佢哋呢個真係口號嚟。啱啱你講嘅嘢咧，就係佢哋想做嘅模式咯。即係做翻一個街坊保長啊！我係代議士，有咩我幫你搞？ 佢哋甚至乎係鼓勵呢一種咁樣嘅依種咁樣嘅意識形態嘅，即係就係話 做 case 嗰樣嘢啊嘛！ 鼓勵大家去唔好去理嗰啲嘢，交俾我啦， 我幫你搞啦， 授權俾我啦，即係一種咁樣意。而我民主唔係咁樣噶嘛，民主唔只係咁樣噶嘛，你有個議會去做一啲即係議政嘅工作啊、立法啊，成咁嗰係一部分。但你真係嘅民主其實係即係你喺即係生活嘅層面，你都要有一啲嘅即 係可以做到嘢。 即係譬如話朱凱廷，我覺得佢今次嗰個選戰，即係佢除咗即係又係傳媒嗰樣嘢，即係成日都講佢百萬啊票王啊乜乜乜，但係我覺得佢做得更好嘅或者更加值得去講嘅嘢就係話佢去。點樣講緊即係嗰個社區點樣去自即係自己可以自己 自救自決啦， 自救啊，自己可以即係可以可持續嘅發展啊。點解要打低領展啊？其實係講緊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係更加緊要。 其實而家講區議會咧，其實可以做一樣嘢，譬如大家都係住喺啲鄉村村民或者非原居民咧，你可以加入去入面做一個選委嘅，係可以做到嘅。即係呢個係而家聽緊嘅朋友可以做嘅。就算你唔係原居民，唔係非原居民都好，都可以入去你自己業主立案法團。之前都講過啦，圍標啦。那個叫是太和村，是不是太和的後裔，就是一個之前的公屋賣了給一些、即村民、就是大廈大場維外牆維修就開天價嘛、其實你而家呢一刻開始已經係可以去翻你自己業主立案法團度開會先啦，然後即係有時間再加入，已經係可以有嘢做緊嘅啦，已經。 呢一種係一種啦，另外一啲咧就係譬如話，即係佢嗰陣時咧喺即係朱凱廸喺佢嚟東涌嗰陣咧，喺日東村嗰度擺好多嗰啲地攤啊， 民間墟市啊， 民間墟市，而家好似話即係都有啲唔同嘅朋友都搞緊嘛，姚松炎嗰啲都會搞一啲墟市啊呢啲類咁樣嘅嘢，就係、是、話。俾大家去即係去試嘅就係話，喂，你喺嗰個地區或者個社區嘅生活咧，你習慣咗係要 啊，俾大集團係啦，你俾佢過俾領匯領展 係啦，即係你係要過一啲咧，佢哋 set 定俾你嘅一啲模式，你係啦，即係你要入去一個領展嘅商場喺嗰度先買到嘢，但係其實。唔需要一定係咁樣嘅，你係可以喂，原來你有一啲嘢，有多嘅或者唔要嘅，或者用唔著嘅買咗翻嚟又新確確，但係又唔用啦，潮流轉咗諗咗，其實你係可以通過呢啲墟市去做一啲嘅，你哋自己裏面一個社區嘅啲交換啊，呢啲咁樣嘅生態就可以咁樣發展出嚟，而係唔需要。走入嗰啲俾大財團或者已有制度所設定咗嘅一啲嘅模式咁，即係佢，我覺得佢哋即係更加值得去講或者值得去表揚喺呢個選戰裏面，就係話帶出呢一樣嘢，而通過佢哋嘅即係獲選或者即係贏咗咧，係令到呢一啲咧以前其實講咗好耐㗎呢啲嘢，不過冇人去理啫嘛， 冇人帶頭去做嘢， 冇人做啊，係冇人理啊，做咗都冇人報啊，但係因為佢哋贏咗。 先 票 多啲啫， 就會即係可以將啲嘢帶到上去一個即係我哋嘅一個即係主要嘅 agenda 嗰度。咁我覺得呢樣反而係嗰、那個即係佢哋嗰個贏咧， 是更加值得去即係去講、嗯，或者更加值得去大家去留意嗰樣嘢。跟住落嚟咧，即係話喺個社區層面，我哋其他嗰啲人，喺議會外嘅點樣去投入呢一種咁樣嘅實踐，係、 嗯、 從而咧去改變一種以往就係話由即係泛民由泛民有份啊去、嗯、去宣揚嘅一種意識形態，就係話哎有我哋搞掂㗎啦，你哋乜你哋可以唔使嚟啦， 繼續生活， 你哋可以繼續如常生活。點解即係講諸事如何煉成？ 咁 咪就係咁樣咯， 就是、泛民咁樣煉成咯， 就係咁咯。唉，聽嗰首歌啊。 好 話，因為咧呢首歌個尾咧就好靜咁完嘅。咁如果你早啲一撳開麥咧，就會嘶嘶聲啦。 頭先就 high 咗嘢啦， 就 high 咗， 我 high 嘢啦。 唔係都唔係嘅，即係正常嚟講咧，我哋都會即係早少少首歌咧，差唔多完嘅時候咧就會開定麥噶啦。咁但係呢首歌就真係。即係佢係玩嘢嘅，去到尾就突然間係靜嘅。之前爆完一輪之後咧就靜嘅。咁呢一個咧，呢一首音樂啦，即係而家呢一 part 入邊一路按推鼓啊， 古典音樂先。 古典音樂咁，但係我覺得冇得識讀添，冇得分嘅，因為法文嚟嘅。Gaspar de la Nuit 嘅。佢有佢三部分嘅，呢首呢一部分就是最後嗰一部分叫 Scarbo， 之前有兩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好快嘅，跟住第二個部分好慢嘅，咁第三個部分咧就 Scarbo 咁樣啦，就係即係講夜晚嘅一個夜黑夜之神咁樣類似嘅嘢啦。咁佢就分三部分，呢部分咧又係同呢個 Love 街辛苦有關嘅，因為 咁都有關， 係因為亦都係超難彈嘅呢首，因為我自己都依首我真係未彈到啊，因為太難彈啦呢首，頭嗰兩第二 part 太慢嗰 part， 我亦都冇乜心機練。咁但係第一 part 都叫做勉強彈到下。但係咧， 三 part 真係 Scarbo 就真係好難嘅，因為佢真係好，尤其是咧呢一位嘅演奏家叫 Martha Argerich 啦。咁就係一個我估啊，我唔知阿施主有冇介紹過，可能都有佢節目介紹過啦。咁我可能 miss 咗啦。咁佢一個阿根廷嘅女性嘅個鋼琴家嚟嘅，咁即係世界知名㗎啦。即係我諗，如果你世界排頭五位嘅即係鋼琴演奏家，佢應該 係 大師嚟嘅，佢應該係頭五位嗰啲嚟嘅嚇。咁啊，佢就真係以呢個機械手見稱嘅，即係快同埋咧，即係快得嚟又唔係嗰啲完全冇 feel 嗰種咯。因為有啲係譬如話李雲迪嗰啲都快嘅，咁但係即係就係可以係冇乜 feel 嗰只咯。 借得技術 係啦，咁佢呢個咧就唔係嘅，即係佢可以咧，即係撈粒街辛苦，但係咧聽落咧又好似唔係好辛苦咁樣嘅。咁但係其實係好難彈，難彈咗咧，佢好多重複嘅音，但係咧。要即係重複嘅音要好快咁彈咧，就其實就唔係一隻手指撳嘅，通常咧即係同一個音咧，可能你係四隻手指一齊撳嘅，即係嘟嘟嘟嘟嘟嘟咁樣嘅。但係四隻手指一路順住落咧，或者即係咧就咁樣一路咁樣去即係重複彈同一個音咧，就係咁樣彈。反正佢呢個就用咗好多呢一類咁嘅技術嘅，咁亦都係同呢個即係繼續同呢個粒粒街辛苦有關係啦。咁樣去引即係我都想大家去聽下呢一種嘅音樂。这个是一个鋼琴的獨奏啦，头那段是很静很静，跟着发展到中间有些很爆，跟着很静，最尾就爆，最尾去到最尾那十秒呢又很静的，即慢慢地静静地死去这样啦。但是这个呢就是想跟大家介绍返这个作品本身的 作曲人叫 Maurice Ravel。Ravel 啊，咁係 Maurice Ravel， 咁佢有啲作品比較出名啲嘅，譬如有首叫 Bolero 咧，就比較出名嘅嚇，咁可能咧就咁聽下咧都會知道嘅。咁我今日冇揀啦，咁另外有一首叫做即係柏凡嘅，嗰首音樂咧，亦都可能好多電影配樂都會用過嘅咁樣啦嚇。咁呢個係一個法國嘅即係作曲家啦，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就係、是、不過係阿根廷嘅演奏家嘅一個演繹，咁啊呢啲好國際化啦，同香港就好唔同啦。頭先我哋香港咧，我哋講開咧就係話呢個由下而上啦。咁、其實你都有即係幫阿朱一迪助選啦，咁同埋即係你都喺呢個屯門區，你 而家都係啦， 地膽啦， 開緊會啊，同佢哋經常 有冇啲咩嘅社區嘅計劃會進行咧？ 其實即係而家朱一迪即係當選冇耐咧，其實就算佢之前都係因為受呢個即係人身威脅啦，即係都係處理咗嗰樣先嘅。即係就算之前係講緊去呢一個警鐘示威啊之類啊， 係 咁上個禮拜朱一迪有嚟屯門開會有講嘅，其實。仲係傾緊一個對社區嘅想像先咯，同埋即係講緊係嗰個點樣由下而上嗰個組織決策架構咧。咁、可能嚟緊呢一兩個禮拜會傾呢一樣嘢先嘅，因為始終佢嚟到十月係咪十二號啊？即係去到復會之後仲有一段時間啊嘛。 十二號係， 同埋即係一啲佢譬如話傾緊地區邊度係租辦公室啊，邊度租貨倉嗰啲，嗰啲細節仲未傾好嘅。 貨倉咪咩咯？中地好多、啊。 嗰個 係喂喂，既然即係佢哋講咧咁友善咧，話喂排骨仔有嘢入嚟埋嚟傾啊，咪其實可唔可以我哋揾阿梁福源咧，或者揾阿侯志強？喂，冰博中地可以租俾朱凱迪用啊，租俾我哋用，佢咁平， 即係 佢一蚊咪咯，咁平租嘅。 咁多貨櫃咁咪就租一個俾佢咯。 如果租一隻咁啊，之前選舉我哋喺屯門貨倉係租迷你倉擺嘢嘅咋，跌咁多，你選戰好多小路寶啊，奇蹟翻嗰啲啊，塞曬落即係一個超迷你倉，你諗下，但係唔係喎，一格一格仔啫嘛，但係唔係喎，佢哋 而家成隻貨櫃租俾佢咯， 一隻啫嘛，係咪先？租一隻嚟得唔得先？ 一蚊 隻，一蚊隻都好喎。我哋新界西嗰啲，譬如話即係其他嗰啲候選人唔可以用咯，有得諗中地租呢一個即係做貨櫃。 佢實咩啦？佢個deal就係話啊，嗱，我一蚊租俾你，租隻貨櫃俾你都得，你出邊嘈少啲咁樣咁樣咁咁啊，咁你話會唔會租啊？ 我下次試下同阿迪講先，睇下點樣先。 係咯， 喺中地租呢一個租倉， 反正佢呢個二三期都遙遙無期啦， 起碼租十年啦，係咪先？ 廿年都得， 租廿年都得啦， 我估廿年都得。 一個月唔好話一蚊十蚊啊，好啲俾佢啦，係咪先？ 係啊，真係有得諗啊呢個。 同埋你講呢一個咧，其實即係法國觀察阿朱凱迪嘅面個。義工大部都在助選的時候先開始加入去幫手的，但其實那些看到呢，他們是就算是之前佔中啊，就算七一六四他們沒有出過來的，是真的因為朱凱迪那個個人魅力呢才會說去幫手助選，由助選完之後會覺得他應該做一些事情，應該做些什麼，最近都是可能說談緊什麼環保酵素啊，還有就是談緊去那些考察團先，即是先那班義工團熟一點先，然後再想想屯門大，因為屯門即是都幾大幅的，譬如有領展，有地方，譬如我住那邊，譬如說跟那些安定友愛村就有領展、領匯、其他譬如近一些鄉郊那些就直接說面對那些中地的問題。其實屯門很多什麼下村、啊、那邊呢，其實又是剛剛我說的那班即新界老盤的地方嘛，我小弟弟弟不開弟弟名字，都是做環保事業，其實原來回收呢 是 都是跟黑社會有關的、啊、譬如屋苑，譬如我說 A 屋苑，樣譬如有十棟樓的，它只可以指定某一架嗰啲咪車入嚟收曬之後咧、如果其他人自己揸車入去收嗰啲回收嘢咧，即刻出動嗰啲黑勢力趕佢走啦！你就第一次 即刻架車就可以回收啦， 個人啊走架車回收， 架車就變咗廢鐵可以回收啊！ 係啊，其實即係就算你環保嗰樣嘢啊，即係唔係話一般話政府就咁資助佢算，其實都同呢啲所謂鄉紳有關係噶嘛，同埋都關呢啲，同埋其實有啲南亞人咧。都是做回收業的嘛，即是做回收業的，其實你指回畫鬼鬼向上畫又是黑社會來的嘛、即是你想著即是我即是 Lance 做環保局局長做回收啊，我試一下一條友我揸架車擺在試一個屋邨做收嘢啊，即刻分見紅添啦，我不是話做呢樣嘢，都是跟即是那個地方那些黑那些勢力有關係咯、但那些勢力又跟那個地方那些管理處有關係，那管理處入面再勾結翻，可能是民建聯工聯會那些入面的裝腳中了落去入面嗰個叫做業主立案法團，咁業主立案法團又會參加呢啲圍標，咁之後到選舉嘅時候，呢啲咁嘅所謂裝腳又會幫手助選，哇，幾頭痛 嘅 真 係。而呢啲咁樣嘅即係裝腳啊、成啊嗰啲嘢，或者啲地區工作組織嘅嗰個部分咧、就係講緊中聯辦嗰啲嘅地區辦事處咯， 就係、是、新界社團聯會啦。 係啦，咁啊講起呢、這個，即係其實佢哋嗰啲咁樣嘅即係地區工作，成日做乜嘢咪就係做呢啲嘢咯。即係你點樣去聯絡呢啲人，將佢派去唔同嘅業主立案法團，跟住就可以搞影響到嗰啲嘅即係屋邨或者嗰啲屋苑、或者嗰啲嘅大廈，俾你貼啲乜嘢，唔俾你貼啲乜嘢，嗰啲垃圾掉去邊？跟住咧又可以咧，又有一班人咧，哦，原來鄉市啲。呢班咧走嚟，哎，我搞回收業啦，既然咁就呢啲大廈啊、城啊嗰啲垃圾啊、城啊嗰啲咧， 佢收啦， 佢收啦，就交俾呢一啲 社團收啦， 社團去收啦，咁跟住咧收完咗之後咧，就擺去呢啲中地嗰啲場嗰度，哇！呢啲咪叫一條龍服務咯， 呢個產業鏈真係大鑊， 即係講緊作業重置啊，其實就唔係淨係講緊中地嗰批嘢， 先我哋講緊嗰嚿啊，係 講緊呢一大條龍 盤根錯節 啊，係啊，係講緊呢一樣嘢，咁你要解決係幾咁困難咧？咁但係先講開呢個中聯辦地區工作咧，咁我哋今日咧就即係必然又要咧講講城報嗰單啦。 今日城報又好用猛啊，今日 係啦，今日城報嗰單又好笑喎，你講下喂。 其實即係之前尋日大家都睇咗啦，咁城報就篤 爆了呢，即是一個叫做他是西環保育黨，除了有一個張曉明、林武之外，林武之前就、即幫一個的這個林作助選之類，即是有個陳山寧、陳山寧原來是很熟悉的香港的傳媒高層，譬如說、袁花蟹、即是譚慧儀那些，全部那些 friend 來的，現在他本身就是調了下來做這個中聯辦的主任助理、結果昨天呢，昨天之後這個廣東社團總會呢搞這個國慶酒會， 是 是是，蘋果沒得去很正常啫，哇不止喎，城報又沒得去喎， 城報今天頭版就報回這一段東西，就講緊咧有張相係佢哋嘅，嗰個記者咧，我初以為係黃 之峰， 我以為係黃台陽嚟嘅，好似嘅。咁但係總之係一個城報嘅記者，想去試圖採訪呢、這、一個即係廣州社團總會嘅一個即係搞嘅國慶酒會啦，咁樣咧就不得其門而入啊，唔俾入喎，咁就攤開雙手一臉無奈咁樣，即係城報，我諗佢都未試過呢樣嘢， 第一次啦， 第一次啦。 但係咪預咗先佢咁勇武呢一期呢兩個禮拜？ 遇就遇咗啫，但系真系示落啊，另一番滋味在心头。 佢哋终于明白所谓俾人搞嘅言论自由、采访自由，终于明白， 系啦， 身同感受啊，终于都 系啦，佢终于咧都可以咧。即係應該佢會加入，即係唔可能佢都係記協一員啦。咁但係今次咧會企去呢、這個即係記協主席嗰邊啊，即係終於覺得新聞自由咧 係 受到打壓啊！佢哋係入唔到去採訪，咁亦都即係講話咧，即係咧佢最尾嗰段咧係好好笑嘅，即係佢話咧，我讀一讀啦，個《城報》是老牌報章。公正客观求真的办报风格获到不少读者的支持，笔者即是这个即是汉江舌，笔者呢本着为住国家利益，为了香港的前途，爱之心 责之切， 继续撰写多则评论文章，讲述香港的乱局的关键问题，文章引起香港的全港市民的共鸣，持续追看，的确是 我有的， 的确是的， 网上版是的， 在此就感谢各位读者的厚爱和支持，樣即是临尾都要为自己贴下金樣，但的确他是爆了很多料出来的，很勇武， 坚的料，如果不坚怎会昨天采访不到， 是的，而即係佢其中有，我記得佢有一段咧，就係講述到咧有關嗰啲地區工作嘅，咁就係話即係好多嗰啲即係裝腳啊、剩啊嗰啲，就係即係佢哋嗰啲嘅誒，佢哋嗰 OK， 佢講緊係嗰啲即係好似佢話好嚴重嘅第一段，即係佢話香港亂局不止啦啦咁樣啦，佢話。即包括話 ，OK， 這段日子培養大批嘅即係負責港澳事務嘅官員，包括而家中聯辦人嘅主任張曉明啦，助理啊陳山寧啦，我先提過一個啦，副主任啊林武啦，呢啲咁嘅火團，呢啲團伙喺香港呢片繁華地咧，建立咗龐大嘅利益集團，就謀私利啊，鞏固權力，呢啲團伙咧就好似一棵咧貪污嘅大樹，真係勁啊！真係老祖喺廣東植根，再延伸到香港咧，遠如老樹盤根，慢慢咁侵蝕香港廉潔之都嘅牌子啊！於是就開始講就話自己即係俾人即係拒諸門外咁樣。咁但係即係想講嗰樣嘢就係話，即係其實嗰啲嘅即係呢啲盤根錯節咧，去到地區嗰度咧，就係頭先講 嗰 抽嘢啦， 係 啦，即係即係其中一部分我哋見到嘅就係嗰啲業主立案法團啦、成啦，跟住再有呢啲環保回收嘅公司啦，跟住仲有呢個即係貨櫃場中地嗰啲咁樣嘅即係環保回收業。 其實港樓啊，骨灰龛都係啊， 係。咁所以咧，講緊嗰個產業重置就係一抽咁樣嘅嘢。而家即係我哋而家要試圖去改變嘅問題咧，唔係淨係橫州一個。項目究竟啊係咪有一二三期啊？二三期幾時啊？呢個固之然係問題，但係更加深層嘅問題咧，這個只係一個即係冰山一角。更深層嘅問題就係先講嗰一大抽 個抽嘢咯，個抽嘢未完形啊嘛，個抽嘢 係啦。而家咧，即係為保呢一住呢一抽嘢嘅利益咧，嗰啲鄉市嗰啲已經走出嚟話 反駁啦， 要反駁啦，要復桌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問題咧，我唔相信咧，呢四年內咧係會解決得到。即使啊，你呢個特首換咗人之後咧，都唔會，因為佢哋嗰個利益或者佢哋嗰個板塊太大。係，即使你係換咗一個特首，佢唔係即係你講，即使佢唔係靠黑的話啦，即係靠黑道去上位的話咧，你都要俾翻幾分薄面呢班友， 即係擺翻個正常人落去都係死嘅。 係啦，都係死嘅。 即係當係真任， 等於以往港英時代一路落嚟呢班友。 其實咪又係都係啲地主嚇、啊、政府啊，即係黑白兩道都要俾面咁樣。 喂，唔係點啊？鄉事委員會入面有啲所謂當然議員，即係嗰啲唔使選噶嘛，佢即係嗰啲每個區鄉頭啊，就有個區議員。之前我試過做一集節目咧，咪做一個果園嘅，有一個係阿叔咧喺落咗嚟，就話想打逆權侵佔嘅，咁結咗佢就傻仔咗，即係唔識嗰啲法律嗰啲條文啦。咁簽咗停佢和解啊嘛。咁、原來追上去試過咧，佢揾個區議員幫手，原來嗰個係梁福源嚟噶。跟住就嗱，揾完之後咧，好啦，揾完梁福源啦，俾曬文件佢啦。咁、原來佢有啲果園位係窄界，少少窄界，譬如嗰啲係官地啦。咁即刻咁政府有官員嚟到，喂阿叔，你棵樹喺官地度喎，唔該你剷咗佢啦，你唔剷我哋就收錢幫你搞噶啦。咁佢咪之後咪證明嗰個勾結咯，即係呢啲所謂鄉事委員會，所謂嗰啲所謂嘅議員啦，幫佢做嘢。佢話個叔真係乜都唔知噶嘛。喂，我有時間揾區議員嗰，原來揾著梁福源，咪嗨嘢咯。 跟住就點知自己就賴嘢啦， 仲唔止添？咁之後佢有一次咧，就有一班所謂古惑仔揸個 van 仔咧，喺佢門口度啊嘛。咁啊，佢啲古惑仔知個車話，成條劃痕係你啲木頭車撞到嘅，即係屈佢啲木頭車。但其實如果做成咁誇張嘅木痕咧，架車要開得好快先得噶嘛。咁結果差佬嚟查之源咧，咁啊不了了之啦。當然乜叫你？你冇搞咁多嘢咁樣，仲俾差佬控添。咁其實根本就係官商鄉黑警勾結。係嘛？咁嗰啲差佬入面警都知，原來又係同村兄弟嚟 嘅。 係嘛？即係嗰個，即係其實官商黑都數啦一樣嘢。我其實講緊警察呢樣嘢咧，我哋一定要講。 哦， 係又係要講嗰個咩咧？有兩個人物。朱經緯唔使講啦，之前有啲鳩團嘅人咧， 667日啊！我今日應該 即係兩過兩年未啊？ 未過 兩年， 未過，不過都差唔多啊， 過硬噶啦，開個盤口咁樣。 同埋即係已經見到，又話佢其實係即係過緊退休生活啊嘛，朝朝飲茶啊嘛。 係啊，咁有人影到佢飲茶咪飲過咯。同埋就算今次所謂叫做立案，即係只不過係投訴啫嘛，處理啫嘛。 同埋嗰陣時話，即係對於朱經緯，即係究竟律政司去查去唔去去即係控告佢，跟住就話即係揾咗呢個即係英國嘅資深大律師咁樣俾 法律意見， 法律意見咁攞咗啦。咁但係攞咗都講緊好耐啦，已經有幾個月， 幾個月噶咯，我諗起呢件事。 其實隨時可能成即係年頭嘅事嚟噶啦，已經。 嗯。 話攞完呢一個法律意見之後，就會決定而家呢九個月究竟做啲咩咧？ 係咯。 意見人哋俾咗啦，攞咗錢就使咗啦，攞咗呢個啊資深大律師，嗰陣地係嗰啲御用大律師嘅一啲法律意見。咁、你到而家仲唔去告咩？究竟諗緊乜嘢咧？搞緊乜嘢咧？嗱，呢啲你又咁慢。你走去要複核人哋，即係學聯嗰幾個黃之峰、羅冠聰，複核佢周永康，複核佢哋嗰個刑期又咁快，即係你個律政處喺度做乜嘢咧？其實即係你咁樣唔係即係你講起依單嘢，我話興，因為佢裏邊有一個人咧，即係接受訪問嗰個叫梁卓賢，係一個即係呢個 DOJ 啦，即係政處即係刑事檢控嗰一 part 嘅一個資深大律師咁樣。咁呢個人咧？其實是我的師兄嚟 ，Hong Kong U 嘅師兄，我係見到一個二個呢啲咁樣嘅，即係師兄啊、識嘅人啊，或者同學咧，一個二個變成咁樣咧，係好 Q 心痛。 其實你嗰屆 同埋呢一個師兄咧、當時咧喺即係我哋嘅認知咧，佢都係一個好 nice、好 nice 嘅人。 但係 nice 但係都撲街嘅喎， 亦都係一個好好玩、好好笑嘅人。講嘢好好笑，即係即係估唔到佢今日變 風趣幽默又好人，但係變咗撲街今日。 是啦，是这样做了这个烂头最走出来就说这个案情严重要覆核他们的刑期。现在还要再一次给这个即是 Mac 仔落面，即是给这个裁判官落句面。是啦。但是即是那样东西就是这些你又这么快，朱经纬那些你又在 这里搞了 想什么呢？我竟然在 这里。其实你就算你将他告了怎么样，是不是只一单而已，就几十单也没告到。 但是这些这么明显大家有 个标准。 兩年一嚟緊啊，九二八一嚟緊啊，即係當然啦，呢一個即係朱經緯又唔係發生九二八啦，再後期啦，咁但係即係話雨傘兩年都嚟啦，咁你仲未處理呢樣嘢，你仲喺度諗乜嘢咧？而呢一個好標誌性嘅一件事嚟噶嘛，朱經緯呢一件事， 佢街勾人咪咯， 喺街大家睇到片 就覺得行過， 拿支棍就咁啊，嚼埋去人哋行過啫喎，你見到成排人 市民 行過你就嚼佢， 慢慢啲勾落去咯。 喂，咁樣都唔使處理。攞埋御用大律師意見啦，都唔處理嚇、做乜嘢咧？究竟 真係唔明啊！即係成所以有事， 我覺得你話 PNP 咧，呢啲都要 PNP 嘅老實實， 太多單要 PNP 啦。 你揾阿袁國強，你真係出嚟解話，你做乜嘢咧？喺度諗乜嘢咧？ 咁咪即係包庇咯，明顯啫嘛，即係而家搞到佢退休啦，係嘛？再講佢之前上手曾偉雄啦，原來而家去邊度咧？入咗呢一個叫振雄公司，振雄好熟咧，細細個聽過佢嘅名噶，就係袁秋嘅老豆啊，呢間公司啦，入去做咩啊？个名先奇啊，战略官、啊。喂，咩叫战略官？一间企业度咩叫战略官、啊、我真系 英文应该叫 strategic officer， 我估、啊、我估啊，我估咋、啊？因为你可以有 CEO 就即系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啦、嗯、，CFO 就 chief finance officer 啦、嗯，跟住 COO 啊 chief operation officer 啦。我估而家呢个咧就新嘢嚟嘅 CSO， 我估、 哦、新嘢嚟嘅，我加落去、 啊、叫 chief strategic officer， 我估啫吓，即系可能估错噶。 佢唔知佢冇出英文噶嘛？呢都奇嚟啦，就咪同埋呢一个最离谱。就是他拿到豁免嘛，就是說、啊、只要這個所謂前一哥不透露這個警察策略就可以進去做的了。其實喂你這些集團請過這樣的一哥又做什麼鬼事，人家就是擺明就是要就是叫做顧忌你三分，喂覺得這個集團跟政府丟的時候，喂我們有一哥在這裡，你怎麼給回幾分薄面，還有這個人有人包庇的嘛。你記得他說之前什麼什麼黑影論啊，之後什麼卡住隻手的攝影機都可以減死講得出的、這些人反而入去完之后跟差佬讲，喂我就算这份工作做完之后做了点衰啊，喂不用怕的，入地产商入财团做，哇发达、啊、就算之后你警察人说50岁或55岁57岁退休之后、嗯、其实不用即是他本身有已经是很有很高的所谓的退休保障，那个叫有咬长粮的嘛，人家咬长粮的制度就是不想你这些所谓的警务人员和所谓廉署即是敏感部门 的人员 或者官、啊、简单来说 啲官就不要说入面同商业的大財團有個勾結啊嘛，就想你啊，你咪即係有一份唔錯嘅，即係咬長糧咪過埋呢一世咪算咯。但係唔係喎，一次又一次咁樣呢啲官入去做啊，鄭裕華又係喎、啊。是吗？ 之前李少光又是啦。 李少光又是啦。其实讲来讲去李明葵又是，即是这个曾蔭培又是，数下数下即是得返个 sorry sir 没这么做的。是 啊，好难得个 sorry sir。 真的sorry sir， 真的。 我估我的猜测是啱啊，我的 Wiki 真的找到 chief strategy officer。他说这个叫 CSO， chief strategy officer， 不是 strategy。他就話咧係幫啊 CEO 啊做乜嘅咧？去呢個發展啦，去 溝通喎、 啊，溝通啦、啊，執行啦、啊，同埋、啊、去即係持續一啲咧、啊、戰略上嘅一啲 initiatives， 即係戰略上嘅一啲嘅 projects 啊，成啊一啲嘅一啲嘢啦嚇。 咁我都諗唔明同秃鹰關咩事咧？佢最佢即係最叻嘅就係講歪理嘅啫喎，就話你冇做錯到，就係講呢句嘢開會嗰陣時， 或者打人嘅差人係慈母啊咁樣啦、啊、喂，呢啲咪啱咯？你 strategy 嘛，地產商、啊、地產嘅 strategy 就係話明明係害你嘅，都講到好似益你咁樣啊嘛， 益咗你啫，咁咪啱咯。呢啲劏房咁細，啱噶啦，我哋即係住細啲冇問題。 係啊，咁咪我即係之前都見到有啲 Facebook 嘅 post 都喺度傳緊，就話有個唔知咩樓盤嘅單位個廁所係坐唔到噶嘛， 要踎喺度噶嘛，先閂到門啫嘛， 係啊，要踎喺度噶嘛。喂，係、啊，跟住就要講翻俾你聽。啊！呢啲咧就係好嘢嚟嘅， 為你好 嘅。呢個係令到你促進你啦，即係其實要你踎啦，踎咧就真係咧促進你裏面個身體嘅血液循環。 係喎、哦， 同埋咧你踎咧就唔會坐咁耐，坐得耐就會易生痔瘡。哦，咁所以咧，喂嗱，呢啲嘢你係需要一個咁樣識得講歪理嘅人先諗到噶嘛。咁所以喂，我都好啱喎，揾佢。 咁啱佢做喎呢樣嘢。 呢個係啊， 即係所謂戰略官係嘛？ 係戰略官就咁解咯。 喂，同埋講呢一樣嘢，原來之前咧，佢即係一個叫蔣麗麗啊，原來就係袁秋個妹嚟噶嘛，咁啊完全之前咧涉及一單即係所謂官司之類咧、嗯，即係佢收購一間即係一間公司之後咧，個太平洋興業啦咁樣之後咧，入面有個投手個女人無啦啦咧浮屍條海冇表面傷痕啊嘛，咁當初嗰陣時咧，原來曾偉雄入面嗰陣時係做緊重案組嘅喎，咁唔知道有冇查過呢件案啦，咁可能牽涉呢件案嘅曾偉雄就之後竟然去呢間公司做。 是 吧，哇咁都得嘅。 佢就有冇查過 一句講嘅有冇查過佢搞掂啦嘛。 即係原來講緊呢嗰啲延後利益呢 延到咁多年。 原來係講緊幾十年嘅原來。 延到嗰陣已經30年。 即係可能嗰陣已經呢有人拍曾偉雄㗎嘛。嗱呢位伙計冇查呢單嘢。幾十年後呢你就會有咩 升官發財。 係啦。 係咪醒目啦，識做啦。哇犀利呀。 有首歌啊。 好。 This is how it goes. 這首叫 This is how I roll 來自什麼呢，就是一套電影叫 Horrible Bosses， 就是哪個老闆不抵死那套戲， 嗯，那麼好抵死，有個名字沒看那套戲， 有套這樣的戲的Horrible Bosses， 它有已經有了續集了，就是落埋畫添㗎啦，即係 Horrible Bosses 好似應該都係一兩年前嘅戲嚟嘅。咁佢係啦，呢一個咧就係呢首歌就是 This Is How I Roll 啦。咁啊，唱歌嘅就叫 Money Mark 啊，即係嗰個隊名啦，叫 Money Mark 啦。咁啊，揀呢首歌嘅原因咧就係話咧，其實係即係頭先你講開就打工啦，即係阿一哥前一哥就走去同阿呢個袁秋老豆打工咁樣啦，即係好 happy 啦。咁啊，但係咧。亦都同呢、這個即係之前嗰個記者會咧，阿曾俊華其中一句生弊，即係大家都被 spin 咗出去嘅其中一個生弊咧，就係話即係就有關嘅。佢嗰句嘢咧就係話，佢問佢：喂，你兩條啊，咪不和啊？你咪唔同意？即係啲記者問曾俊華， 冇事問佢，用要係啊？ 係啦，你咪唔同意？即係佢個聲明啊咁樣。佢就好快就答佢話：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 嘅，佢話No question about that。係啦，即係話一定你喂你一定 同意嘅老細， 同意老細嘅 老細永遠是對的。 係啦，咁但係即係我想講呢樣嘢咧，即係我覺得呢個咪顯示出咧，即係曾俊華，即係大家都覺得佢係好嘢啊！哇，如果佢即係做特首好啦， 好啦，世界和平啦， 薯片叔叔啊，即係覺得佢咩咩。但我覺得喂這種 mentality 呢就是其實就是好即真的很鬼公務員啊，或者即其實很迂腐的一種的東西來 的。曾蔭權之前說我會做這份工作， 我衰過啊，我覺得衰過啊，因為 老闆永遠是對的， 是啦，老闆不可能永遠是對的嘛，他都可能有事錯的嘛，又或者有時有些老闆就是想請你，就是特登要你去挑戰他們一些想法，令到那樣東西可以真盡善盡美，有時是這樣的嘛。但是喂我請原來請個差人仔回來啊，成日識得擦鞋喎，即係啊，即係我講乜佢都認，即係話都 agree 喎。喂，呢啲唔係好嘢嚟嘅喎，即係如果你諗下，即係有一個咁樣嘅人，即係佢係靠咁樣上位嘅，原來即係靠 擦鞋。 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 上位咧，咁你就好擔心啦，老老實實。咁如果係咁的話，如果佢做咗特首，咁佢個 boss 係邊個啊？ 咪中聯辦之前咪即係 中央 中央政府咯。 咁係咪 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 即係話第時中央講乜佢都照聽啊？ 係啊， 係咪咁解啊？ 直頭係咁解啦，係嘛？講到明啦， 講到明咯喎。 要講英文添，仲要。 喂，咁係咪好驚先？老實講，咁即係話第時如果啊，佢真係做咗特首，即係唔係梁振英啦，好開心啊！ 聽到冇嘢， 即係薯片叔叔做啦。跟住政改話八三一唔改，繼續即係如果你要重啟政改咧，八三一依舊。咁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I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咁喂，咁佢同梁振英做嘅嘢有乜分別啊？ 冇分別，係只不過係佢個樣就冇咁黑人憎咁樣係嘛？ 係啊，即係所以大家唔好咁開心啊！大佬即係以為係即係啊胡啊呢個薯片叔叔啊，跟住佢又成日去睇曹星如啊，跟住又會即係 港隊加油咁樣。 港隊加油，佢好識做呢啲 PR 嘢，佢呢方面係好強嘅，令到大家好開心，尤其是當你喺呢個梁振英主導嘅政府，大家咁痛苦、咁度日如年、咁生不如死嘅情況，你見到呢條友做嘅嘢咧係幾開心嘅。但係喂 ，once 佢做咗嗰樣嘢，佢就會 always agree with 佢嘅 boss 一樣，因為換張包裝紙啫嘛。 係啊， 所以包之前即係嗰張包裝紙寫簡體字嘅係嘛，寫依然 咁 乖乖，而家寫翻英文咁點啫？一個寫法文嘅包裝紙，入面食嚟食去，入面咪～一個即係有毒嘅毒藥嚟， 係啊，咁所以即係其實唔係好嘢嚟㗎。即係如果你即係即 係 嗰首歌嗱，嗰首歌就 This is how I roll 啦，即係其實即係話佢都係咁樣碌喺呢個咁樣 攞 啲 horrible bosses 嘅時候咧，咁樣碌翻嚟。即係而家你見到佢。他就是一個這樣碌回來的人咯， 不是咯，即好像說白面玲瓏那樣不得罪人、啊、 當然可能 我不否認他在財金上面是有一些經驗和有一些的、資歷這樣我當、當然也不是他厲害了，他後面有團隊，但是喂原來你看到原來是這樣的，即他是沒有人憎，但是原來他是會always agree with the boss 的，更大鑊，即他可以拉攏到的人更多，是不是 要做的事？即是他不會迎難而上的。 不會啊。 不會，老闆說什麼他就什麼。 不是 老闆叫他做什麼他就什 麼。更大鑊的真的。 就是一個不敢於挑戰，就是 既有一個 傳統。一個老闆他會犯錯，你不去挑戰他，你 always agree with 他。而你甚至乎會繼續咁樣做落去，即係有時有啲員，即係有啲人會係咁噶嘛。即係我真係頂唔順呢個老細，我唔係 agree with 佢，我唔同意佢嘅方針，我唔同意佢嘅一啲嘅政策。 我最多咪劈炮唔撈咯。但係呢一個人 唔撈 嘅 喎， 一個人會去扭曲自己 ，always agree with the boss 嘅時候，你就可見呢條友幾唔得人驚喎，幾咁恐怖啊！即係向上爬，處心積慮，只不過係佢個包裝、佢個賣相冇乜人憎，比較好睇少少， 入撇須啫， 得意啲，似薯片叔叔， 西化啲咯， 就係咁解嘅啫喎， 都係一個西人嚟嘅，都係一個， 其實都係一個西人嚟 嘅 喎，真 係一個西人嘅西人咯，有咩咁開心啊？真係我唔知啊，有咩咁開心？不過你講呢一個，即係呢一個老細咧，另一件就係好似有林鄭都之前都中箭噶嘛，林鄭整之後拉埋落水，咁佢之前問佢點啊，有咩嘅睇法啊？睇等下個記者會講咩先啦，佢一樣啫嘛。其實之前唔好話，其實換走梁振英咁點啊，其實換林鄭換呢一個曾俊華民望高啲。都是死的啫噃，佢哋都是話唯命是從嘅啫噃。 嗱，你諗下，即係咧，上邊有一個咁嘅 boss 啦，就會 always agree with 啦，又或者林鄭點嗰度好啦。咁但係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嗰啲 boss 唔止一個噶嘛，仲有一堆鄉親呢啲又係，其實都係 bosses 啊，其實都係 boss 嚟嘅喎，都係老細嚟嘅喎，你都係要即係啊，即係要去保障佢哋嘅利益，唔會挑戰佢嘅 ，always agree with 嘅喎，又係。咁你期望呢啲咁樣嘅人，即係你點樣去換都好啦。你換一個賣相好啲嘅、靚啲嘅、大波啲嘅，即係有須嘅，或者係點樣都好，即係易接受啲嘅。但係其實個制度唔變嘅時候咧，你係你香港人係唔會有出路的。 講嚟講去，佢個權力架構都係嚟自嗰班咁嘅所謂選委啊嘛，而分選委又係由中央欽點嘅。即係我哋講嚟講去。我哋冇票，佢唔會聽我哋講。我哋成兩家其實又話， 而係你成個呢個基本法嘅設計，或者其實香港呢一種運作模式，上有基本法，下有黑社會咁樣， 下有地下法。 係啦，咁嘅時候，你係唔會喐，即係喐動或者改變任何嘅嘢。 唔會㗎，個制度設計就係咁樣咯。 而你即係只不過係不斷咁樣，我哋將我哋嘅期望去投放喺一個即係希望會換到一個賢君，希望換到一個好人，希望換到一個好樣少少，唔會走出嚟皮笑肉不笑，下串你。最多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一样的东西。我们刚才最初讲就是说，我们将我们的希望，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交托给一个人，希望他 改变个制度， 去为我谋取利益，希望他帮我改，为我带来改变。这个就是那种的，就是代议政制之下的一种假象。 其实我觉得这个假象他们玩得挺厉害的，这个假象所谓的选举，其实刚才讲过，当你是这么多人去动员，好像你和我这样去助选，或者你就算去参选很辛苦，这样过几两个月了，有十二条友呢是不用选，瞓在这里都赢了有一票的。可能有一票说邝俊宇哇500,000票王，那班那么扑街，喂不用选都跟你的票值一样的。不 是，这个是啦，就是那个是讲那个制度，但是就是说当你这些所有东西不变，你換哪個人呢， 一樣 的，只是一樣的。為什麼，為什麼香港回歸了19年 了， 即由董建華跟著曾蔭權跟著到 689 這樣，即為什麼會即越來越衰呢？香港就是其實本身的制度有問題嘛，你換哪個都好 都是死的， 都是死的。還有在這個制度裡面，跟著就會令到很多東西勾出來，勾出來的那些是什麼呢？譬如是私利，你怎樣去為你自己的前途打算呢？之前在刀鬆說過，即是說原來即都可能是董建華為了保住自己的政協副主席、於是就其實是反而會在暗隊梁振英都不出奇，即是你在一個這樣的制度，一個這樣的人治制度之下，就會勾了這些這樣的東西出來，跟著就爛一路爛下去，一路爛下去。現在香港就是這樣的狀況。 其實我們最無奈就是覺得這個爛的情況是很難扭轉的，即是個土壤已經這樣種在這裡，你種些什麼就死的。 所以就是又是說回，就是其實就是朱凱迪或者葉松炎，或者其實一些就是我們一些比較即係熟悉的朋友所一路所帶出嚟嗰樣嘢，就係話點樣去即係自救嗰樣嘢咧？自己去，你由自己嗰個社區開始去實踐，慢慢令到自己掌握翻，就或者意識翻添，就只係意識翻，意識翻。喂，原來我嘅一啲權利，我可以自己去操控嘅，我唔需要交託俾某一個賢君，或者我唔需要交託俾一個代議士。其實我自己可以去實踐嗰樣嘢嘅，去為自己為自己去即係謀福利、謀權益嘅。呢樣嘢先至呢個意識係好緊要。 其實我都唔使講咁偉大啊！我哋要民主，我要即係咩？我為人人人為我，唔係，其實為你自己啫嘛。 等於你頭先講嗰啲，即係話 法團啫嘛， 就係啦，入法團，你主動啲入去法團。你就不用被那些粉腸去霸佔位置， 就唔使俾嗰啲地區工作嗰啲咁樣嘅人去壓曬啲位，跟住佢代表你。而家就係咁樣啊嘛，大家都覺得，喂，我交託咗一啲嘢俾人，俾嗰個區議員也好，俾嗰個代議士也好，總之我自己係翹埋雙手，我就繼續過我嘅生活 ，happily ever after 咁樣。 唔會 嘅，就唔即係咁樣，呢個就係一路咁樣積落嚟嗰個惡習啊嘛。而家要提出改變嘅就係，亦都係改變呢個惡習。 咪從你自己側邊做起，譬如我舉個例子，之前都講民建聯啦，我唔開講屋苑名啦，我之前即係有幫手助選啦，去區選。嘅時候，有個師奶咧唔熟政治，同我傾偈啊嘛，即係個普通師奶乜都唔識嘅，咁佢咧勁到可以推翻一個業主立法團。其實嗰個業主立法團衰咩咧？就係嗰啲財政入面啲一啲單咧唔清唔楚嘅，譬如去旅行，我點解使咁多錢㗎？冇㗎，一張單一條數過咯，跟住佢哋好辛苦先，你知要攞一個一半以上嘅授權票先可以重開個大會選過嗰個咁嘅業主立法團㗎嘛。咁其實之後揭發咗咧，呢班所謂業主立法團嘅人咧，嗰啲師奶咧就係幫佢哋民建聯嘅裝腳助選嘅。好唔好彩咧？呢班人選贏咗。咁嚟緊咪好簡單咯？就算你換咗呢一班業主立法團，佢之後就算選輸咗，咪會連同嗰個民建聯個議員一齊就會即係去候住翻呢一個業主立法團個位咯。其實呢個係好切身嘅，即係啲人話啊唔關我事啊，關你事㗎，你自己入面大廈維修外牆啊，而家好快嚟緊咩咧？強制驗女槍，咁邊個驗啊？係嘛？咁其實我又見到嗰啲民建聯 驗槍就一路做緊㗎啦，我自己都驗咗。 其實佢過咗唔知13年要強制驗嗰陣時咧，佢又分鐘就又動塊牌喺度啊，你揾呢一個驗啦，係嘛？其實那個人就是可能民建聯啲入面啲親戚做嘅公司，又收你貴貴個驗槍，係嘛？咁其實呢樣嘢已經係燒毀埋身，係你冇得避啊嘛！即係你話哦唔理啊，投完票就算 Q 數啦，唔係㗎。就算我覺得你話投俾朱凱迪投完之後，佢唔可以幫你幫到咁細緻，係要由你自己發聲去揾佢哋去開始做呢樣嘢啊嘛！你自己睇翻盤數先啦，係嘛？啲單有冇單先？你搞啲所謂去蛇齋餅中去旅行團都有條單條數啊！你 book 入旅遊車幾錢啊？佢其他隻費用有幾多？有個清單，唔一條數，一個冧心算啊咁樣，咁梗係有警棍噶啦。其實呢啲你自己都做到噶嘛，唔係話講到話啊政治好虛浮啊，好虛啊，咩民主自決？唔係啊，叫你自己睇緊啲你自己業主立法團已經係，同埋你講領匯領展嗰樣嘢啫嘛。而家即係我哋住屋村知啦，好多啲大排檔嗰啲咧係冇曬噶啦，而家變咗大排檔咧係。大排檔個頂啊，好鬼靚嘅，但全部變落地玻璃，開曬冷氣咯。咁自然咁價錢又貴啲噶啦。咁樣呢啲係咪又係唔關你事咧？係咪？咁你其實你之前有啲村民啊，即係講咗翻朱凱迪咧，佢哋係試過喺嗰啲即係領展街市門口搞啲墟市嘅。嗰啲民間墟市嗰啲建華已經唔敢亂嚟啦。即係見你係有淨係有街坊啊落去參與幫手呢件事嘅，唔係淨係即係得啲所謂小貓三隻隻嘅外人喺度。你有自己入面村嘅人去。及住呢個領展領匯，佢啲已經係唔敢即係再亂嚟啦。 係，即係變咗呢個意識要提高。 要㗎，即係未來 咁，但 係 呢一個 係 啊，呢一個即係講緊一部分就係話都係會去投票，仲會係投朱凱迪或者投非建制。 褪一步先， 嗰一堆人，我哋要去佢哋要即係點樣 叫佢行多步啦， 行多一步自己掌握。咁但係呢一堆人以外，仲有一大堆港豬，甚至乎一堆就係話係啊，投民建聯嘅，因為蛇齋餅粽，因為平日佢哋虛寒問暖咁，所以就投，即係仲有嗰堆未處理。咁所以你話。即係香港呢、這、一個，即係幾咁大鑊 啊！即係唔係冇想象中咁簡單啊！呢、這、一個嘢 係啊，其實係好大鑊啊！不如聽埋 last 一首歌都差唔多時間，差唔多噶啦。 好啊， 不如我哋聽埋呢首啦。既然揀咗就 好啊。 呢一首咧就係、是、呢個 Ant-Man 嘅蟻俠啊，咪叫蟻俠 啊？係蟻俠啊！ 蟻俠嘅 theme 嚟嘅，嗰個主題曲嚟嘅。點解揀呢首咧？真係好即係呢個真係唔知點解會揀呢首嘅，但係真 係有關係嘅蟻俠啊嘛，可能大家就係一隻蟻咁樣以為。 其實唔關係， 唔關事， 唔關事，你可以揀咁講。不過我想講嗰樣嘢咧，反而係咧，因為時興係七啦，即係又有 Note 七啦， 又有 iPhone 七啦。咁呢首歌即係呢個音樂啦，我自己睇個戲嘅時候咧，我覺得呢首歌好特別，即係我自己好中意啦，亦都唔知點樣好特別地 follow 即係佢個節奏，覺得好有趣。跟住研究一下咧，其實即係跟住數下咧，發覺咧，其實呢首歌咧，聽落好似好正常咁樣啦，但係咧其實佢係七拍嘅一首七拍嘅歌。 咁得意， 係啊，我一陣會 play 出嚟，跟住我數俾你聽。就係呢一個就係有時啲音樂。即係嗰啲寫音樂嗰啲人勁咧，或者嗰啲即係呢個係邊個寫嘅咧？叫做 Christopher Beck 就唔係嗰啲大，即係都係大名噶啦。我估不過即係唔係嗰啲 Hans Zimmer 嗰啲啦。咁但係即係佢寫咗出嚟咧，即係有啲似 Take Five 咁樣，你唔係好覺嘅。即係佢係原來係嗰個 uneven 嘅，即係唔係四拍兩拍嗰啲嘅， 唔係平衡 嘅。原來係七拍嘅呢首歌。咁我嗰陣我 play 多次啦，play 你唔使閂麥嘅，即係 play under 咁樣啦。咁但係咧咁樣數耐咧，又發覺七拍幾怪。 一齊聽下先。 嗱，呢度。揮一陣先啦，而家好細聲。其實都數到嘅，一二三四五六七。咁但係我哋數嘅時候咧，即係我哋依種咧，可以係未必係咁一二三四五六七咁數嘅，可能係一二一。1 2 3加埋就七咯。1 2 3 4 5 6 7。咁好得意咯！呢首真系呢個音樂咧，就係我自己好中意啦。即係本身個氣氛好啱啦，亦都即係好啱 Ant-Man 嗰種比較調皮嘅 image， 但係佢又七拍喎，幾過癮嘅咁樣。 第一次聽啊，七拍嘅歌。 有噶， 我知我聽唔出啦，之前。 即係數落就係七拍咯，但你又唔會覺得即係挫下挫下，即係唔會窒住窒住咁樣 ，OK 嘅好似。咁但係佢係當我自己數起上嚟，發覺咦係喎，過癮喎。1 2 3 4 5 6 7，而即係啦，嗰個重音就數完係得七拍咯，先係。咁但係就係想咁揀呢首歌，就係 數下嘢先。 係啦， 即係一個 少少少少音樂通識，數下拍子。Ant-Man 呢個咧，好似咧之後嘅應該話神奇女俠，即係 Wonder Woman 嗰個嘅 theme 咧，都係好似係七拍。 留意一下先，翻嚟數下先。 係啊，你可以翻嚟數下。喂，好啦，你講埋 要啊， 你講埋一啲你想講嘅嘢，時間差唔多。 兩個最尾啦，其實即係要講嘅，就啱啱我哋講其實咧 TVB 咁樣即係好撲街地咁樣抹黑嗰啲一個鄺俊宇啦。係。咁原來而家 Fat Wire 咧，即係全真社之前做東嗰檔嘢咧，而家籌緊眾籌緊嘅。咁暫時佢就係籌到100万，咁其實佢眾籌咧就係起碼要過1000万先至達標嘅。 哇， 係。係啊，即係佢話要，如果5000人即係捐翻佢一年睇報紙嘅費用咧，就可以繼續營運 Fat Wire。係。其實 Fair 都知道啦，佢之前就揭露咗一啲所謂嘅高鐵啦，咁啊即係喺新加坡運翻大陸回收啦，咁原來香港都用 高鐵車廂， 即係車廂啦，翻嚟回收啦。咁其實香港都用緊同間公司所做嘅車廂。 同埋佢最近亦都做咗個故仔咧，但係大家唔多留意，就係講緊香港原來咧，即係之前嘅選舉有好多期講緊 票箱 啊，十計嘅票站啊。他哋點出嚟嗰個票數咧，係同佢係會多咗票嘅， 係啊， 係多咗票數嘅，係講緊好似廿幾個票站添，唔係一個半個，即係一個好幾普遍嘅一個嘅情況嚟嘅。咁呢個係其實係覺得需要去關注，需要去追呢個選舉委員會或者呢個即係 REO 嗰邊，即係選舉事務處嗰邊係需要回應嘅，但係冇人追， 冇人跟嘅。而家就係走曬個橫州單嘢啊嘛，同埋另外一個最想講就係啲中大校友留意，聽日咧就係9月24號星期六下晝3点至5点咧，喺呢個中大裏面嘅鄭裕彤。 樓一號演講廳講一次啊，三點聽日三點至五點喺呢個鄭裕彤樓一樓演講廳講咩緊要呢，原來就係要改翻呢一個嘅叫做呢個特首必然校董制，因為就要改革，即係諮詢會。咁其實點樣去呢，就係、是、大家都係嗰句啦。多人就多一個人去充斥人數，咁啊俾壓力嘅校董會諮詢會嚟嘅啫，係啦，所以即係 但係都好嗱，佢都有一個諮詢會，港大嗰邊我又唔覺有嘅， 未有啊，咁啊要搞啦，港大要搞啦， 喂，要搞係叫個校董會搞嘛，唔係一班我哋呢啲校友， 你校友嚟嘅 搞唔到噶嘛， 關注咗搞唔到嘅校友， 即係你個校董會都唔搞，即係阿李國章嗰啲係唔會主動搞的話咧，咁啊大鑊啦， 嗯， 但係我覺得中大雖然即係起碼佢都會搞， 嗱雖然都係嗰句 是不是校董会搞啊？ 应该不是啊，校董会这个他们 搞手是谁先？先 看看 是不是官方嘢嚟嘅先，还是系即系都系啲关注组搞？不过即系叫做攞咗一个主流的意见，跟住就去掟俾校董会。即係去大佢嗰種咧， 我諗到你講嗰種多噶啦。 Okay. 其實你呢啲校董會會搞即係其實同埋嗱，雖然佢哋都講過咧，要搞呢一個要改制咧，又要立法會即係、就是、議員提一個私人草案，跟住就要係分組點票過完之後再上啊嘛，要、嗯、都係多數過唔到，但係都要做個姿態㗎。 唔係，即係起碼你有一個咁樣嘅好清晰嘅意見，即係諮詢完之後，即係話發覺原來有幾多嘅學生、幾多嘅校友都係贊成嘅時候咧， 嗯。 咁就叫做俾一定嘅壓力個政府啦，甚至乎未必係即係要即係俾壓力個政府，要政府去提案主動去修改啦。咁、嗯、呢個就簡單，多數就得啦，就唔需要分組點票。咁但係如果佢死唔改咧，你話要私人草案咧，就有排啊，都一來首先有排未輪到你。因為你私人草案嗰啲咧，好似都有分次序噶嘛、 嗯，要排隊 嘅。係啦，有排隊嘅，即係如果你係同錢有關，又即係公共開支有關嗰啲、嗯，就可以排先嘅。呢啲咁樣咧， 架構嘅嘢， 即係就一定係排到好後嘅。 嗯， 咁即係排唔排到一件事啦，到排到啦，過唔過到咧，就幾乎一定過唔到啦。咁、 嗯、 所以咧，就即係與其即係你話自己提私人草案咧，最好即係你 gather 到一大量嘅數據，同埋即係好清晰嘅一個民意嘅授權，或者呢個即係校友嘅授權、學生嘅授權的話咧，咁樣去俾壓力政府，要個政府去主動去改呢個中大條例咧，咁就會好啲。 嗯，咁樣啦，咁今日差唔多啦，十點鐘 啦，差唔多啦，好啊，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拜拜。Okay, bye.